案情况以及社会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医管局表示，女患者入院接受急救期间，三名医护人员没有配备全副保护装备，会安排三人接受14日隔离检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近中六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东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早晨，各位听众，来到早上6:08，又开始一个新的星期了，来到星期一，今天是2020年6月1日，亦都踏入了好像2020年的一半。今年2020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多的事情呢在正在发生，无论是社会运动、意见、甚至乎是讲紧疫情、都不断在2020年围绕着我们，令到我们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啊，連最基本可能同啲朋友聚一聚，又或者係去旅行，咁啊都遇到咧好多唔同嘅障礙啊，好多嘅屏幕阻住我哋咁樣。咁希望咧喺下半年開始咧，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新嘅景象。咁啊，雖然我哋而家睇到即係國際好多嘅新聞消息咧，都令到我哋覺得哇，好詫異喎，好多咧都係發覺，咦，原來都唔單止淨係香港，全世界都有面對住同樣嘅問題，包括好似係美國一樣，都係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應該即係珍惜咧，就係和平嘅時候咧，或者健康嘅時候，咁啊，懂得更加去到愛身邊嘅人，咁啊更加好啦嚇。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今天早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陪住你哋起身，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心好像永远都是充满着一些怨愤，我们的情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没有仇恨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不管曾经我们有被人伤害有几深，相信总是会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原谅的心再次将我们的情拿回来，这个世界就会更加好了。有阵时一个人要成功，除了是讲紧方法之外，情常在，人间有情，都是一些必具的条件。 情已经失去了，或许价值相当渺小，但今天我控制不了，喜欢你的微笑。明知我喜欢你，喜欢思考那心情，每天喝着黑色咖啡，和身边挥洒气味，从来只有你令我惊喜，想得到你默默无期，其实我哪有半点值得你欢喜，你厌恶我不羁，我这样地待你好，完全无求回报，如今这个地步，一丁点你就发怒，我渴望无从前去，我也未能后退，即使尽待杀句，我退守于这里。失去了，或许价值相当渺小，但今天我控制不了，喜欢你的微笑。明知我喜欢你，喜欢思考那心情，每天喝着黑色咖啡，我身边挥洒气味。全无靠 一首嘅歌曲嚟自王杰，《情已经失去了》。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天气方面都望一望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啊系咁嘅，大致多云，日间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咧就系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系炎热，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4%嘅。咁啊，早前咧，如果大家有留意住呢一啲叫做体育新闻消息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咧，咁啊，瑞典嘅球员咧叫做伊巴谦莫域啦，咁啊，伊巴，香港嘅传媒咧就中意咧，称佢做呢一个叫做吕布，哇，形容咧即系佢嗰种强劲啊、凶悍啊嘅力量嘅人。话到佢咧都受伤，点解会受伤呢？原来咧就喺佢自己练习嘅时候咧，咁啊唔觉意咧拉伤咗噶。好啦，咁佢拉伤咗之后，到底拉伤咗边一度咧？一个叫做阿基里斯筋腱病。到底呢个阿基里斯筋腱病啊系啲乜嘢嚟嘅咧？嗱，现在啊，其实已经被普遍理解为咧就系一个疾病，系咩？同肌肉啊有关，咁可以话系肌腱炎嘅其中一种嚟噶，系意味住啊发炎咧就系一个问题，呢一个病嘅问题嘅所在嚟噶。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咧全部都系炎症，而系咧可能同退化嘅问题系好有关系噶噃。咁我哋先望一望啦，乜嘢人会患上呢一个叫做阿基里斯筋腱病？中意运动嘅你又应该点样留意呢？嗱，无论系运动员定或是普罗大众，其实都有机会咧就同呢一个叫做筋腱嘅问题咧扯上关系噶。呢个问题咧会出现咧就系痛啦，加上咧就系肿胀，引致咧就系呢一个筋腱导致嘅功能障碍。有时啊，阿基里斯筋腱问题会引致其他足部以及咧就系足果嘅问题噶，例如咧就系红肿、好热啊、好痛啊，甚至乎咧有机会令到我哋嘅筋腱可能会断裂噶噃。嗱，咁有记录显示啊，呢个病可以咧就系同内或者咧就系外嘅因素咧系有关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咧都系会点样去到诊断呢？又系一个嘅智慧嚟嘅。嗱，有啲病征嘅患者通常咧就会话：，哎呀，喺我喐嘅时候，咁我得到咧好痛啊！有时候仲会有强烈嘅触感添，又或者咧就系带有一啲叫做仿定状嘅一啲嘅叫做肿胀，可能咧你会望落去咧有一种好似一啲纹理嘅肿胀啊吓。主要咧其实都系透过一啲叫做病床嘅临床去到咧就系诊断噶。又或者可以透过磁力共振扫描，都可以准确咁样咧，就系勾画出呢一个受伤嘅范围。严重嘅程度啊，一啲嘅病例咧，可以至到咧就系撕裂嘅程度噶。超声波就系一个较为咧就系平嘅途径，去到评估你身体入边嘅筋腱嘅一啲病变嘅过程嘅。好啦，咁呢个叫做阿基里斯筋腱病，会唔会导致阿基里斯筋腱断裂嘅呢？通常都未去到断裂嘅，咁虽然我哋认为阿基里斯筋腱断裂嘅潜在成因都系同呢一个病有关，咁但系通常咧临床就话俾我哋知道咧，未必咧就一定会去到导致呢一个断裂嘅问题噶，咁但系咧一有问题就一定咧要快啲处理啦吓。咁现时咧对呢一个病嘅诊断啦，咁病理生理学同埋一啲嘅演化理解咧，其实暂时嚟讲咧都是很有限，咁有冇话有一个共识啊？要点样去到医治呢一个病呢？暂时都未有嘅。好多嘅报告或者医疗报告啦，都是限于咧陈述翻一啲嘅病例，咁最多咧都是关于一啲普通嘅基础数据嘅。普遍嚟讲啊，慢性嘅阿基里斯筋腱病咧，对保守疗法嘅反应咧就较为差啦，同退化病嘅过程入边愈合嘅能力差嘅组织学咧。可以话咧，就系都有少少嘅关系。换言之啊，可能要用一啲比较上进取嘅方式咧，去到就系医疗噶。又或者咧，就系穿着一啲譬如系矫形嘅鞋啊，透过物理嘅治疗啦，令到我哋身体入边咧可以做到一啲比较上舒缓嘅效果。 呢一个嘅问题咧，都系需要咧靠食药啊，去到缓解咧身体入边嘅痛楚噶。嗱，康复咧，如果你开始接受治疗之后，通常咧都要两个星期至到咧一个月。咁所以你见伊巴希莫域咧喺佢即系受伤期间咧，初头都话到啊，会唔会甚至乎要挂埋靴啦？咁啊，跟住有啲消息就话到可能要唞一个月。咁而家咧又话要唞两个星期。其实咧都系符合翻呢一个病啊，佢康复嘅程度嘅。咁啊要有两至到四个星期嘅时间休息。令到身体的组织能够就是愈合，这样就会是一个最好的、叫做医疗的方法。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它自己的有效日期去到给我们使用。音乐作品郭富城有效日期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4%， 要有一些、叫做正能量或者快乐的指数。有阵时我哋都系需要咧，就系睇多啲书，增加自己嘅知识宝库。个人想得通啊，自自然然咧就可以将呢啲叫做负面嘅情绪咧，就容易带走。其实咧，读多啲书之余，我哋亦都需要咧，就系有更加好嘅广阔嘅空间，令到我哋咧可以咧就系得意啊，将自己嘅创作咧就发挥得更加好噶噃。近年兴起咧一啲叫做共享工作空间理念。咁啊，有室内设计师啊，利用自己本身环境嘅条件啊， 喺2018年10月嘅时间都已经咧，原来喺荔枝角成立咗一个8200几尺嘅以雀鸟为主题嘅共享工作空间，啊都几得意。咁喺入边咧就可以提供好多唔同嘅叫做设施啦，以及咧就系社群嘅环境去到俾大家，更加便利租用者认识啊，更加多咧就系志同道合嘅伙伴，造就一啲咧叫做合作嘅机会啊，相当之唔错。能够咧就系促进呢一个社区嘅交流，咁有租用半年以上嘅会员啦，就认为啊呢啲嘅地方咧就能够更加到咧就系刺激到大家嘅创意嘅，咁感觉上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地方嚟噶噃。即使疫情期間，其實他們仍然能夠維持8%至9%的出租率，正在擴建他們的空間。未來可用的工作空間將會增加去到12000多尺，包括甚麼呢？包括提供設計書籍的資源共享圖書館，這個就非常重要了，大家可以有機會留意一下你身邊會不會又有一些這一類型的空間給大家去到使用呢？人呢需要结伴同行才能够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最大，人并不是孤独一个，只有团结才是力量。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中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哭出眼泪色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养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笑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远近，漆黑深渊中 邓小厚的音乐作品《与人同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至少30个城市周末持续有大规模示威，抗议黑人弗洛伊德怀疑被白人警员压紧之后死亡，多处示威演变成暴力，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多个州部署国民警卫军协助，最少25个城市实施宵禁，近1400人被捕。另外，美国计划将反法西斯主义列为恐怖组织，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官员已经将暴力示威归咎于反法西斯主义团体和激进左派所为。有地方官员批评总统特朗普未有采取适当行动平息事件，促请特朗普停止再发表有关示威者的言论。记协致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反对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只是容许已向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传媒查阅选民登记册，认为会限制媒体监察选举的工作，担心政府藉此将记者的定义收窄，变相在港推行官方法政和识别制度。选举事务处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表示，一向非常尊重新闻自由，又指传媒的准确和公正报道有助公众监察选举过程。目前合资格的大众新闻传媒机构，包括纯网上运作媒体，可以登记为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用户。截至5月27日，系统一共有199个登记用户，包括90间本地媒体、63间海外媒体和46间内地媒体。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一对住在沙田沥源村六泉楼的夫妇。女患者的两名女同事亦都对病毒呈弱阳性反应。嘉里物流发表声明，确认女患者是公司夜班兼职员工。声明指，女患者在嘉里温控货仓一上班，主要负责为产品张贴标签。员工在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口罩和手套。女患者最后翻工日期同时间是今个月24日凌晨4点，她有份负责张贴标签的食品已经在当日早上送到零售市场，之后没有再回到工作地点。嘉里物流表示，公司已经在星期六停止该涉事设施的运作，并进行彻底消毒。食环署昨日亦都已经为该设施再进行彻底消毒。卫生防护中心目前已经安排和确诊员工有密切联系的其余26名工作人员在检疫中心进行检测和隔离。俄罗斯累计新型肺炎病例超过40万宗。俄罗斯防疫指挥部透露，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268宗，累计确诊405843宗，新增138人死亡，累计4693人死。俄国卫生部发布的国家药品新目录显示，抗病毒药物法匹拉韦成为获批准的第一种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咧？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喺工作度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有关嘅共通点系好重要噶。好似主持节目咁，系需要对新事物有渴求嘅欲望，咁就啱啦。嗱，我本身咧好中意学新嘢。见识下啲新事物嘅，所以咪一拍即合，工作得好开心咯。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4%。 留开心机，现在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外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的气温大概是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所以感觉都会更加潮湿。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早晨，各位听众，今天来到2020年的6月1日，今天也都是闰四月的初十，各位听众早晨。 上班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自己呢其实都挺喜欢去到去一啲叫做博物馆嗰度咧，就系、是、参观啦，或者系增长下自己嘅知识嘅。揭啊！见到有一个咧啊，关于咧就系近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埋国际博物馆协会嘅两项研究。佢哋研究咗啲乜嘢咧？啊，佢哋都证实啊，全球博物馆受到咧就系新冠肺炎疫情嘅严重冲击。疫情嘅期间啊，有85,000间嘅博物馆咧，原来咧就系曾经闭馆嘅，好彩系闭馆休息啫，就唔系倒闭啊吓。啊，占全球博物馆总数咧系接近90%噶，所以咧基本上见到有90%嘅博物馆啊，原来咧喺之前嘅时间咧，佢哋都有点样啊，焗住休息咯，冇办法啦。香港咧亦都系其中一个地区咧系有博物馆休息嘅情况噶吓。另外啊，咁啊喺非洲同埋小岛聚发展中嘅国家，只有5%嘅博物馆有能力啊，向佢哋受众提供咧就在线嘅内容，即系话咧得5%嘅博物馆啊，嗰啲地方啊，非洲同埋小岛聚嘅发展中国家，好少嘅博物馆咧能够提供咧就一个 internet 嘅服务啊吓，其他博物馆几乎咧就系完全停摆嘅状态。而全球接近咧13%嘅博物馆咧，原来可能因为呢一个嘅情况，更加有机会咧系永久关闭添。博物馆协会嘅研究指出啊，参观流量减少将会导致咧博物馆嘅收入下降，同博物馆相关嘅营运影响力啊，以及就业亦都会将会受到咧就系严重嘅冲击同埋影响。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佢哋亦都表示啊，博物馆喺社会复原力当中咧就起着一个基础性嘅作用，咁啊佢哋必须咧就帮助啊博物馆咧就应付今次呢一场嘅危机。呢场嘅疫情亦都提醒咗人类，全球半数人口啊仲未透过咧就系网络去到得到咧就系佢哋嘅应该得到嘅知识噶，我哋必须咧就努力促进所有人可以有一个文化嘅获取嘅机会。尤其是咧，係一啲弱勢同埋孤立嘅群體。啊，國際博物館協會亦都話到啦，博物館嘅行業嘅生存離不開公共同埋私營部門嘅經濟支援，所以佢哋必須咧就係籌組一啲緊急嘅救援資金，並且出台啊，去到咧就協助博物館嘅營運啦。啊，博物館嘅工作人員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嘅。咁例如咧就係提供一啲網上啦，又或者提供一啲咧就館內嘅一啲嘅叫做服務啊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研究，全世界博物館嘅數量自2012年已經咧就增長咗 60% 噶啦，達到咧就係95,000間。呢一個增長嚟講，無疑咧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嚟噶。但係仍然有為數不少嘅地區咧，佢哋博物館嗰個嘅情況並不是相當理想。希望咧，好多人都係同我哋一樣，可以由博物館陪住我哋成長。你同我哋可以喺各方面都吸收到好多唔同嘅知識，了解到前人嘅智慧，了解到科學，學習更加多，從而能夠令到自身嘅生活得以改進。人應該係不斷去進步先至啱嘅。 連綿夜，靈感也浸沒了，寒刺骨，落滿地葉黃掉，捱下了，才發現褲泥上片山野化了。人大了，難得放肆地笑，才回頭煩惱盡量忘掉。疑患病這刻才發現極渺小，學會珍惜了。兒童有則，兒童規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噓，年年適應，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對。誰誰老孩童喝西，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都记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 谁无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淀清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碎，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荒废或作计，决定我胜败得失心空虚，然后无能记清，将化作飞翔。 一首歌曲，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好啦，嚟到朝头早，大家又可以一起跟阿咪咪 Chan 整下便当了。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看你滑多久首先第一第二看你的踢是怎麼踢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之前吃了很多饭啊 Mimi Chan 是 又吃了鸡啊 是 我发觉我很久呢我没吃鱼啊那些鱼在我海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虽然这个是傻炮的音乐来的 原来你听的东西是咕噜咕噜咕噜你鱼你听到你跟鱼沟通到的 是啊 你听到我们的呼吸声是咕噜咕噜 直头个腮简直系跳动我嘅脉搏啦！ 唉，咁好啦，咁好啦，搵条鱼慰劳下你啦。 同埋咧，因为我记得上次咧，你介绍嗰个嘅泰国椰汁鸡啦， 系啊， 咁又有介绍过呢个印尼嘅椰汁饭啦、 啊、 椰浆饭啦。喂，其实几样嘢咧，我不断喺度谂，有啲乜嘢嘅餸菜，可以摆埋入去你嗰个椰浆饭入边。 嗯， 鱼咧，我有阵时去嗰啲街市啊， 系。 印尼埔嗰啲街市，佢咪有一盒盒嗰啲好十几蚊就有一盒嗰啲印尼饭嘅。 系啊， 佢哋好中意咧摆鱼啊。 系， 又摆鱼啊，又摆鸡蛋啊，又有啲花生啊，有嗰啲鱼仔叫咩咩，啲嗰啲鱼仔咧。我突然之间我见到其实我好想食鱼。 嗯， 所以我都好想你今日睇下有冇鱼俾我食啊。 哎呀，你有一句话要食鱼啊，我即刻就俾鱼你食啦。 系啊，食完鱼唔使惊鱼嘛，翻工。 好好硬啊，佢劈硬。系啦， 诶，讲翻声都有个听啊。 嗱，鱼咧，我哋如果平时屋企夜晚晚饭嘅，就成条上啦， 系啊， 有骨啊，有鱼皮啊，有鱼头啦，慢慢慢慢抡骨啦， 慢慢抡啦，有时间啊嘛。 系啦，咁但系我哋翻工啊嘛， 要快。我知你今日想讲咩啦？喂 ，hea 啲你今日， 点解咧？我未讲你就即刻话 hea。 咁你话冇骨，梗系鱼柳啦，摆入去焗。 又请问你点解觉得鱼柳系 hea 咧？ 鱼柳因为喺个冰格拎个出嚟， 系 摆入个焗炉入边扭二十分钟就食， 咁咪就系快靓正咯。嗱系啦，你真系会咁转噶，就咁转噶啦。 鱼柳啊， 系啊， 跟住攞嗰啲咩酱咩酱咁样， 俾啲味佢系咪？ 俾啲味佢咯， 饮下佢即系煮嗰时唔落味，食嗰时先饮。 系啊， 即系雪梅沙律酱啊、椰汁啊嗰啲咁样，点下佢 之后即系焗完出嚟先整咯。 咁我可唔可以？焗之前俾啲味佢咧，请问 都得， 咁系咪会精彩啲咧？ 会精彩好多噶， 系啊， 一个字衰咩？知唔知啊？懒啊， 系啊，其实又系好简单，我哋将个鱼柳咧，加啲新鲜菜俾佢咧。 你咪首先，你呢个鱼柳系咪我讲嗰啲鱼手指嗰啲鱼柳嚟噶？ 唔系，嗰啲系小朋友恩物啊！我细细个好中意食噶。 其实我喂，我到而家都好中意食 啦嘛，系咪煎下？ 我到而家都好中意食噶。 我而家好细心咁煎噶，即系揸住佢筷子 咁样喂 ，fish finger 炸你。 我焗嘅就都系， 啊！我成日煎嘅，我就摆即系好细心啊！佢咪长方形一个立体，我就每边喺度就咁煎完一边，煎一边，煎一边，即系蒸条整条咁嘅鱼柳咧，可能分分钟搞我十几廿分钟先食得。 系喂，煎我好少煎呢个， 我冇试过焗。 咦？ 系啊，反而 我哋交换试 下，系啊，小朋友中意食，所以我屋企都会常备嘅。 系 啦，咁我今日呢个就系第二种鱼，鱼柳， 鱼柳。 系啦，即系白色嗰啲鱼柳。 哦，一起咗肉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 生嘅。 系啦，喺冰箱即系一块硬框框嗰啲咧。 急冻嗰啲。 急冻嗰啲。咁其实你问我 都系咩龙利鱼柳嗰啲 friend 嚟。 系啊，都冇乜所谓嘅，系啊，咩咩黏鱼柳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然后或者你用三文鱼啊，又或者你用雪鱼啊，乜嘢鱼都冇所谓。 喂，不如雪鱼啊，我哋今日嘅主题。 总之冰。 鎮嘅魚柳都啱整呢個。 我最近即係其實都唔係最近㗎啦，我好中意食銀雪魚㗎。 邊個唔中意食啊？因為佢有好香嘅魚油啊。 係啊， 佢嘅質地又滑滑、啊。 又滑，你覺得啊？跟住 點整都點整都滑㗎嘛。 即係煎下佢，跟住咧可能加啲沙律醬又啱啦，奇妙醬又得啦。 你加日本嗰啲面豉醬。 我除咗加面豉醬之外，我話俾你聽啦，整嗰、那個叫雪魚咧，咁通常咧就會喺整煎之前咧就會攞嗰啲。油脂的蜜糖， 哇！ 即系喺上面炒一炒佢一阵，跟住先拎佢煎，煎完出嚟咧，其实已经好香噶啦、哇！我仲要再加多少少明太子类， 哇！点解唔留翻下集你做啦？咁我做少集功课啊， 下集再讲啊嘛。 哇！嗰个油脂蜜糖系蜜糖还是系我哋饮嘅油脂茶嗰啲？ 唔系啊，嗰个油脂蜜糖系即系日本有一间专系出油脂蜜糖嘅，佢哋将油脂蜜糖已经 mix 埋咗一樽。 哦，我知边种啊，知边只，我知边只，边只边只， 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啊，嗰啲咪总茶佢咯，你捞都唔使。即系你唔需要话就系我一边就攞油纸，一边就攞蜜糖，唔使啊，直头攞一樽咁样，就自己搽上去搞掂。 我有摆过落猪嘅物体度咯，我冇摆过落鱼物体度咯， 都得噶，都得噶，系啊。 Yeah! 喂，不如入翻正题先。 好，唔系啊，完噶啦呢集，啊、变咗你个有支银屑鱼啊，今集 有你介绍嗰、那个 鱼柳系啦，咁、我就用焗嘅方法 系 啦，咁其实个焗炉200度焗20分钟咧、都乜都得噶啦，系啊，咁你可能系朝头早，其实你可以夜晚整落包起咗，你朝头早起身摆落个焗炉焗，跟住你两口洗面冲凉换衫，跟住翻工时攞成包鱼酒。 啊，焗都幾好喎！呢只魚咧，嗰啲魚柳一大片呢啲魚肉嘅魚柳咧，我通常都煎喎，因為有，我又少焗喎呢、這個， 焗就少啲油咯。 系咯， 系啊， 啊，我都可以试一试下焗、啊， 冇错。 等我抽得。 咁啊，焗嘅时候咧，你就摆洋葱啊、红萝卜 啊，有一样嘢系大家冇谂到， 粟米粒，粟米粒 都可以番薯啊， 番薯 系啊。將啲番薯咧，嗱頭先我講嘅洋葱啊， 番薯焗好甜嘅喎、 哦，好味到不得了啊！你切片又得，切條又得，總之即係洋葱、紅蘿蔔、番薯呢啲咧，你呢啲菜、其實你擺青椒啊、紅椒啊、燈籠椒啊又得、總之呢啲呢種菜擺喺個底先，然後將個魚柳擺喺個面度， 即係擺嗰啲雜菜嘅面上面， 係啦，鋪咗雜菜底，然後將條魚柳鋪喺雜菜嘅面度，跟住咧就擺香葉啦。新鮮嘅香葉，你可以擺basil 又得，番西又得，就算廣東嘅芫荽都得，係啦，香葉落去，擺條魚嘅面嗰度，跟住咧就好似啲大柱咁啦，遞高隻手，滲啲胡椒粉落去，遞高隻手，滲少少鹽落去， 個個都 係啲意大利柱咁啦，攞支橄欖油碌碌碌碌碌碌咁樣揈兩下， 係啊， 然後包埋嗰、那個焗。各張紙啦，你可以用石紙啦，你可以用焗餅嗰啲紙都焗都得嘅，係啦，總之包起去，擺入焗爐廿分鐘，食得。 哇！擺入去嗰下最緊要有型啊！ 系啊， 唔知点解摆入去嗰下有型咧，越不羁，出嚟个食物咧就越好食。 咁你嗰个鱼同嗰个杂菜咧，基本上咧你唔使问我配饭啊，配乜唔配都得噶啦。你食嗰啲杂菜同个鱼就已经够晒。 哦， 系啊，咁你如果中意嘅，你可以食嗰一刻加柠檬油得，唔加都得。其实佢已经好够味。你真系唔好讲笑啦，我哋咩菜都试过啦，即系焗鱼加菜系咪？ 西兰花都得嘅，其实呢、這个。 系啊， 系嘛， 系啊，但系你有冇试过摆番薯落去啊？ 番薯真系冇、 啊，你真系要试下。 因为番薯真系谂住，我就算焗番薯，我都系自己焗番薯嘛。 即系你就喺番薯就系番薯阵味啦，系咪？但系你谂下呢个鱼汁啊，呢、這个菜汁啊，即系总之呢个杂菜汁啊，然后噏咗落去个番薯嗰度嘅阵味， 啊、 你话好唔好味先？ 都几好尝试、啊， 好味到不得了。其实 个鱼柳我唔使话有飞水鲜有剩噶嘛，使唔使噶鱼柳？ 唔使噶啦，个鱼柳即系 溶雪就得啦。 系啊，我通常整亲鱼柳都系溶雪印干佢、都会撒少少胡椒粉啊，或者中意落少少酒落去啊，惊佢腥啊。但系其实我咁样整法咧都好够噶啦。 哎呀， 系啊，咁你中意嘅，其实你焗嗰阵时你撒啲白酒落去都得噶。 嗯， 系啊，你中意嘅系我亦都试过摆几片橙。又试过摆几片柠檬，咁、但系因为我哋带翻公司咧，都会有 橙皮会霉啊。 系啊，我惊有少少嗰种鸭味。你屋企食新鲜咧就可以。 如果你话系啦，如果你话嗰啲皮咧，即系橙皮、柠檬皮，容易苦啊， 苦啊， 系 啊， 食得耐。 系啊，咁所以我今日介绍你哋带翻公司嘅 version 咧，就冇你冇听到我话摆两片橙或者摆两片柠檬上面嘅、啊。但你屋企食咧可以咁食，即食嘅话你可以咁做，系啦、啊啊。所以我会推介你食嗰阵时，中意你可以自己滴几滴橙汁，滴几滴柠檬汁落去，再提嗰个味道出嚟。 系或者够霸气嘅，呢个橙呢个柠檬翻公司， 系啊， 批啲皮落去， 系啊。 哇， 系啊，好好食噶，真系。跟住你唔使问我送唔送饭啊，你就咁食都得啦， 食晒佢啦。 我就会拣法国面包咯，然后点埋嗰啲汁咯。 哇，好鬼识食噶你个人真系。 都话都系嗰句，即系晏昼嗰餐饭食得好咧、啊，你再晏昼嗰几个钟咧、 啊、 就好过啦， 先至有力去到做嘢啊， 容易过啦， 又开心啲咧。 系啊， 你望一望隔篱嗰个食啲咁嘅嘢，你个人都爽啦。 喂，你谂下，你几廿蚊买个饭盒、啊，然后可能又淋淋，又可能干蚊蚊， 又唔健康， 又唔健康。但系你而家咁样呢一个鱼，分分钟你买咁嘅菜廿零蚊三十蚊内俾你搞掂啦、好嘛、然后嗰餐饭问题精彩好多啊嘛， 系啊赢，哇 赢 晒真系，唔得，今日晏昼要食一食， 即刻食， 系啊，好，唔该晒，美美，拜拜。分手第二天，分手第二天做咩好呢？分手第二天谂下可唔可以复合啦？做翻个便当俾佢，都得噶。好啦，听埋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转头神光第一线，分途广播之后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哋之间今次出现咗第三者。 逞强任性吧，也罢。我或意相信我计

二台六月三一分，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一下昼三点，骚动音乐，情真鹏约你以歌会友。 晚上十点，最敏感嘅时刻，有黄耀祖加入塔罗 Rainbow。 二台六月三一分，真系噔噔噔噔噔。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攞开心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啊，除咗继续咧都有白元浩之外啦，仲多咗芭比咯。 早 晨 啊，小白嗱，头先咧记得咧六点钟嗰阵时咧，小白就话即系陪大家起身啦，够钟翻工啦。依家应该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出咗门口翻紧工嘅途中啦。 系，咁啊系啊，翻工咧的而且确咧系要嘅，系咪？人啊需要咧有工作，咁啊先至会努力噶嘛，系咪？ 其实工作某程度上有时给了一些动力你，亦都可以训练到你的毅力的、因为有时完成一个手头上的工作都需要一段时间、可能要大家用一些团队的策略，大家一起去摸索一下，用不同的角度去完成它。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工作人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即无论是一些工作技巧、人际沟通，又或者是都学了很多人的长处在这里。 是啊，还有我发觉除了在工作上可以不断去到学习之外咧，嗱，而家我同你都系为人父母啦，系咪先？我发觉好多时候我自己都会喺自己嘅小朋友身上，虽然得嗰四五岁人仔啦、但系都喺佢身上面咧学翻好多，即系叫做忘记咗嘅一啲道理。即系例如有啲嘢系咪叫做大个咗之后咧就顾忌太多，咁啊变咗咧就好似。难听啲讲佢就咩啊，少咗啲吉屎啊。咁但系细路仔有阵时佢就唔系，佢哋就好单纯咧，去表达自己想要嘅嘢啦，好单纯咁样就向住个目标就前进啦。咁变咗其实佢哋无形之中咧，都提醒翻我，其实勇往直前嗰个重要性同埋嗰个最基本嘅技巧就系向前冲、 你都几好喎、学咗呢样嘢。其实咧，你讲呢样嘢我都系嘅。我咧系一个好心急嘅人嚟噶。咁、但系咧，我喺我小朋友身上咧就学咗咧，凡事真系要冷静。 吓、佢反而系有冷， 佢好冷静啊。 唔系啊嘛，我啱就系想同你讲，我个仔就系彻底心急嗰啲人。系啊。 咁即系有时一个粒一个突嘅。我自己就因为咧，有时特别系而家咧，成日都要同佢自己上。网去找一些教材去教他啦，咁啊教一啲新嘅概念嘅时候咧，有时小朋友呢一时三刻咧，可能就未必会明白嘅。咁但系通常唔识嗰个咧，就用一个好冷静、好多疑问嘅心态慢慢去问你噶嘛。咁但系教嗰个咧，有时就会好心急啦。哎呀，点解讲咗两三次，你都好似仲系唔系好记得嗰啲概念嘅咧？咁所以咧，反而咧就要大家如果要调整翻个相同嘅步伐咧，我就要去沉着啲，我就要冷静啲啦。而佢咧就要即系慢慢睇下我，观察下我，好似真系学得明咯咁，就俾咗个指引我话俾我听，到底有时咧做人做事啦，或者同小朋友相处啦，应该用一个点样嘅节奏咧，就唔系净系跟自己嘅节奏嘅、反而都要睇下佢嘅节奏去迁就翻到。 都系啊，都系啊，咁我哋有阵时都可以喺其他人啦，或者甚至乎喺小朋友身上边咧学到好多嘢嘅、千祈唔好谂住，佢咁细。都只是教他的。 对啦，从哪里懂啊，咁就不一定的。 凡事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其实本身都已经赢了半步啊、是不是？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 Didi 喺度。早 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Barbie。 系，先讲讲出边嘅 交通情况先啦，好唔好啊？ 冇啦，晨早流流即系收到种交通消息，需要全线封闭在主要干道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咧，由于有四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龙翔道去荃湾近泽安村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啱啱咧就好彩有条支路，咁所以车辆咧就要靠左啦，落翻去石硖尾嘅，就不能够直去荃湾方向啊。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希望快啲开翻，如果唔系稍后嘅车龙咧应该会更加长噶。咁左再重复多次位置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由于有四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呢一段嘅龙翔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好彩啱啱佢有条支路咧就靠咗咧，阿小伟应该知啦，靠咗落去石硖尾噶。 系啊系啊。 咁啲车咧就要喺落翻喺支路嗰度走，咁就不能够直去荃湾。 系。 咁而家开始已经塞车噶啦，去到观景台啊，咁大家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啊改行其他道路啦。 快啲兜开第二条路啦。 系啊，因为一日未清咧，佢稍后会更加塞嘅车龙啊，即刻兜路走。所以听晨光有着数。 系啊，梗系啦。 好，咁仲有少少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而隧道方面咧，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暂时正常。咁而九龙入口就理工湾位开始车多嘅。 嗯，咁啊，头先咧，即系唔该晒 Didi 先啦，我哋都同阿 Barbie 喺度倾紧咧，就是、我哋可以喺啲小朋友身上面咧，学习翻一啲即系叫做几好嘅道理。嗱，你自己小朋友都已经。大學生嘅咯喎， 是是 是會唔會喺佢身上面睇到一啲啊，令到自己有啲叫做警醒嘅一啲嘅嘅嘢咧？ 有啊，好多睇法完全唔同啊，因為有時而家同佢傾啦，原來即係我嘅諗法同佢嘅諗法咧係相差得好遠嘅，會傾偈咯，咁啊諗下，我自己反省啊，咦佢咁講都唔係唔同喎，你知有時有啲政見不同啦，咁佢講佢亦都有道理，我講有我嘅道理，咁大家聽咗之後，希望大家去點樣講咧？去分析一下，唔係一定係一面倒嘅，我覺得。 哦，咁啊好啊，理性討論啊最好啦， 係啊， 呢樣嘢最緊要啊。 但係從中都學到好多嘢，你講得啱啊。 係嘛？ 係。 有冇啲咩一兩句佢俾你精警嘅説話，令到你印象最難忘啊？ 一兩句啊！依家突然之間諗起，突然之間問起我，我又唔知點樣講啊！一 太多啦，唔知揀邊句啊 ，Didi 話。 好啦，自自珠玑噶啦，得噶啦。 算啦，你俾我翻去諗下先。 好啦，諗咗再同我哋講啦嚇。唔該曬 Didi 啊，咁啊天氣方面就問阿 O 啦喎。早晨啊 O。 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星期一嘅早上，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邊嘅天氣如何呢？ 喂，出邊嘅天氣，首先講一樣嘢。喂，熱過上個禮拜好多喎、 啊，有啲咁嘅事？ 係啊，真係熱啊！講真，因為我自己本身已經短褲仔啦，跟住再加件T 咁樣啦，咁正常咧，如果上個禮拜咧落住雨嘅話咧，又反而有啲陰陰寒啲啊，反而覺得自己著得唔夠多。但係今日咧一出到嚟啊，平時暴天氣呢一個位置咧。就真係覺得咧，哇，相對熱少少啦，咁可能咧，即係心機旁邊你啊，準備翻工翻學咧，都外套究竟係咪需要咧？都可能需要嘅，不過就係室內嘅時候著咯。咁但係你話喂，一陣翻工等車啊，咁啊搭車嘅時候咧，可能就唔使著得咁多。如果唔係咧，就熱到出汗，再加埋個口罩咧，蒸一蒸啊，咁啊，即係個妝都融啊，可能女士們啊，朝頭早咁樣啊嚇。咁啊睇翻依家天空咧，就都有藍天白雲。咁样咁啊，都算系咁啦。因为上个星期六日咧，天气都麻麻地啊吓，咁啊反而星期一啊，翻工翻学之时咧，咁啊天气好起上来，咁啊迎来下半年咧。因为今日咧已经6月1日啦， 系啊， 系时候审视下咧，大家喺今年定立嘅目标啊，上半年做唔到，咁啊依家。开新嘅一页啦，6月1日啦，咁啊迎接下半年啦，下半年有冇机会跑翻靓仔个业绩又好，成绩又好，自己嘅个人目标又好咧，咁样啊吓，咁啊呢啲都可以藉住啊今日啊翻工嘅时候或者翻学嘅时候谂一谂，反而系今年咧谂住。減15磅嘅喎，做唔做到先？反而咧增加咗15磅啊！唉，弊啦咁樣，咁可唔可以咧？即係有下半年6個月嘅時間咧，好好咁樣啊！即係叫做定立一啲目標，真真切切咁樣實行得到咧，咁啊俾大家一個反思空間咧。 係啊，個人目標咧，即係如果係體重上咧，都有機會仲追到 啊。 如果你話業績上咧，即係問啲追喎。係 啊，今年真係個經濟環境可能真係不景氣啦。 係啊，調整一下啦，調整一下。 諗諗計仔啊，可能真係要係咪啊？ 係啊，好啦，唔該曬歐，咁啊轉頭今朝 sport 到你一齊咧，就睇下啲咩體育消息啦嚇。轉頭再見。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噶嚇。咁啊日間部分時間有陽。 阳光，亦都系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32度，都热热地，好似阿欧所讲啊吓。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都系炎热嘅噃，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即系又有雨又有太阳嗰只，跟住个太阳一出嚟又焗到你啊，成身都系寒啊咁样。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级度嘅水平嚟嘅。今天早上都有晨光大学，我哋系 Andy 罕达系嘛？ 系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啦。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Andy 啊，相信咧近来一个闹哄哄嘅话题咧，都少不免咧系同啲警暴有关噶吓。 系啊，呢、這个美国嘅一个案件啦，即系引发到廿几个城市都有暴动嘅。 嗯， 大家知道啦，睇新闻都睇咗好多啦。 系啊，呢几日都好多相关报道出现哦。 咁主要就系话系个警察系用膝头哥跪住一个已经话我透唔到气嘅人啦。 嗯， 就前后差唔多9分钟，最后咧就因为咁样窒息。死亡咁样，呢单案咧其实就 系 今日咧就喺美国咧就会开审噶啦。咁就系、是、起诉啲相关嘅警员咧，系三级谋杀啦，同埋误杀。咁、其实喺未开即系开审之前咧，美国已经有好多讨论啦。因为就佢哋个讲法咧，舆论嘅讲法就系、是，其实告警察或者其他执法人员咧，喺美国其实好难嘅。因为佢哋咧就喺在他们的1982年的时候就已经是确立了是有一个法律概念、是叫做有限制的豁免。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起诉譬如说警察这类是公职人员他是执行职务的时候、如果你要告他有什么失职、做侵犯人权之类处理、你要是确立到他呢是、真是犯法真是犯了、美國憲法底下保障的人權、而你要做到這點呢就是要有一個很具體的案例以前是判過的、所以說即要找回一個相同的案例很類似的案例呢其實很難的 凡事都是第一次的很多情況都是獨立議論的要怎樣可以找到一個一模一樣的案例的 譬如一宗案呢就很有趣的、這個呢、就是其實是很近的事其實去年的事來的在、田納斯州呢就試過警察去拉個疑犯呢就帶埋啲警犬去嘅，個、疑犯見到啲狗已經驚啦， 係咯，咁大隻咁兇猛係咪先？ 咁佢就已經坐低舉曬手話我投降噶啦，即係等你埋嚟埋嚟，你中意點樣鎖點樣帶走我就帶走我啦咁樣。但係當時警員咧就仍然係放只狗去襲擊呢個疑犯。咁之後咧就這個人咧就自己用民事起訴啦。因為其實你要政府即係、就是、官方告翻啲執法機構人員咧。其實似乎都是傾向不是咁做的啦，咁就唯有你自己覺得你個權力受到侵害啦，就自己用你嘅錢去用民事起訴啦。咁佢嗰個基礎咧就係話佢違反咗就是、執法人員啦，違反咗美國憲法嘅第四條啊。第四條嘅意思咧，即係話你唔可以隨便即係去搜查或者係扣留一個人。好啦，咁就呢個案咧一路打到去上訴庭嘅。咁上訴庭聽嗰個案件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受害人啦嚇，個律師嘅講法咧就話：喂，好清楚啊，就是、因為以前有一個案例咧類似嘅，就係、是、都係咁樣，即、就、係、是、一個疑犯係講曬話我投降，咁、但係咧都放警犬，咁啊結果咧就過得入嘅。告得入的意思是告得一個警察入吧、但是今次呢個法官就說哦 sorry 啊不同因為上一次那個呢疑犯是投降的時候呢他是整個人趴了落地下這樣投降法、而你的事主呢即是今次的當事人呢只不過是坐在那裡舉起雙手呢咁就唔算啦，對唔住啦，即係唔係一個係好確立到嘅一個、案例嘅情況底下咧，咁就結果係告唔入嘅。咁另外亦都有喺德薩斯州啦，今次就喺個發生喺個監獄裏邊，個監獄裏邊咧就個囚犯啦，就喺個喺佢自己個監倉裏面係鎖住咗嘅。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個即係監獄嘅人員咧就向佢係噴。冇乜特別理由喎，無情情喎，就向佢噴啲胡椒噴霧。 係冇。咁又係告佢啦。咁、 嗯、 但係咧，亦都又係講以前嘅案例啦。又話喺監獄裏面咧，無端端咁樣去襲擊啲囚犯，當然係唔啱啦。亦即係但係今次亦都係俾佢打甩咗嘅。 嗯，因為又係冇案例。 個案例係有，但係咧就唔係好對得正。 即係點啊？我上次咧個疑犯咧就係咧兩隻手咧就可能係放喺大髀嘅，今次你兩隻手舉起喎咁啊。 類似上一次咧，即係告俾人告入咗嗰個咧，就係、是、用手打、用手襲擊啦，同埋用嗰啲電槍啊、電擊。 係。 咁今次咧用胡椒噴霧，咁又唔同咯噃。 嗯。 咁結果又甩咗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案件咧，其實除咗本身話警暴啊，累至到令至到呢、這、一個客人死咗之外咧、 嗯， 另一個焦點咧就係、是、法律上高咧係咪太過保障啲執法嘅人員？ 嗯，又或者係太過唔保障一啲咧，即、就、係、是、被執勤人員咧去拉嘅嗰啲嘅疑犯啊，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入獄嘅人士、 啊。係啊，要數其實好多啊，即係呢啲案例。咁淨係過去嗰年咧，我睇過啲報道咧，起碼都超過咗。即係十宗以上，起碼係，即係咁嘅情況。 係有報道出嚟嘅就超過十宗以上啦。 唔係啊，係審完之後告唔入啊。 哎呀，就係、是，但係因為如果呢個理由純粹就係因為冇之前嘅一啲相同嘅案例，其實如果佢以佢嘅標準咧，都幾難揾到個完全相同嘅案例、 啊。所以就好多人提出要喺法律上高要改革啦。 嗯， 咁或者。我再講多個啦，呢個早少少嘅呢單案例咧，就係、是、有個媽咪咧，就在仔仔翻學啦，就心急啦，開快車， 嗯， 咁俾警察截咗之後咧，就抄佢牌，俾張告票佢， 嗯， 咁美國嗰個程序咧，就係、是、我俾張告票你嘅時候咧，佢就要你確認簽個名咁樣，咁呢個媽咪咧就話我冇揸快車，我冇啊乜乜咁樣啦，就唔肯簽呢個名，跟住警察就話，哦，咁你唔該你行出嚟， 嗯， 佢亦都唔肯行出嚟。咁警察咧就話，即係準備攞個電槍出嚟啦，就電佢。 嗯，要制服佢啦。 制服佢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媽咪咧就話我唔好咁做啊！我而家係有新人嘅、 嗯， 我有七個月嘅 BB 喺個肚裏邊。係。咁警察咧就話即係因為佢其實錄到出嚟嘅成段個對話，佢、就話好啊，咁我哋唔好電佢嗰個肚啦。 嗯。 啊，咁最後咧就電咗佢係隻手啊、大髀啊同埋頸嘅三處地方，咁、呢個媽咪咧就最後俾人告咗，嗰張告票咧就告得入嘅，即係佢係 真係揸快車嘅。 咁但係其實好小事啫，揸快車，唔應該話好小事，大家唔應該做嘅。但係相對嚟講咧，即係唔係一個好嚴重嘅罪案啦。 嗯， 好啦，咁之後咧呢位女士咧就又係民事起訴翻警察啦。咁最後亦都係告唔入嘅，亦都係因為呢一個所謂有限度嘅豁免。 嗯。个感觉上咧，以前嘅认知或者系概念咧，觉得系一啲执法人员咧，除非系真系嗰个嘅匪徒啊，又或者系行凶嘅人士咧，系可能拒绝俾佢拘捕啦，又或者系咧，甚至乎做出啲伤害性或者系攻击其他人嘅行为咧，先至会系以暴力啦，又或者系用一啲比佢强嘅方式咧，去到制服佢哋啦。咁但系似乎咧，听头先呢啲咁嘅案例咧，其实都可能嗰个犯罪人士咧，比较上都唔系一啲话极凶恶啊，又或者系好大杀伤力嘅匪徒嚟嘅、 哦，系啊，冇错。咁正话讲嗰啲，我相信大家常理听落去咧，都会觉得喂，你真系唔需要咁样对待个所谓疑犯啦，系咪？ 系。 咁但系事实上咧，即系而家喺美国又讲紧，就住呢个引发呢、這个案件引发出嚟嘅讨论啫。 嗯。 即系变咗你有一个咁样嘅有限度豁免咧，好似俾咗一个牌照。啲執法人員啦、即係我就係、用過分暴力咧，其實就好難告得佢哋入。咁、會唔會因為咁樣咧，就好似鼓勵到佢哋咧，係經常係用啲唔對稱嘅暴力啊？咁呢個討論咧，其實我估好快我哋就可以睇到噶啦，因為呢單案咧就今日開審噶啦。 嗯嗯。 系咁，亦都希望即系睇住呢个案件啦，会唔会带嚟一啲新嘅发展咧？令到佢哋喺即系啲法律啊或者保障上面咧，唔单止净系保障一啲执法人员啦，可能普通一啲嘅小市民啦，就算佢有犯罪也好或者系点都好啦，其实系咪真系值得或者需要用一啲咁样嘅方式去到拘捕咧？会唔会系可能比起需要或者系合理嘅对待咧，系比较更加系过咗火咧？咁我哋就即系即管要睇下今日咧呢个案件稍后嘅一啲审讯公布之后咧，有冇啲有关嘅当局喂，亦都会回应翻一啲民众嘅诉求啦。因为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好多示威啊、游行啊等等出现噶咯 ，Andy 嗬。 系啊，冇错啊，我哋喺香港都睇住呢单案点样发展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Andy。 好，拜拜。 拜拜。晨光大学。 要忘记了，一首是作品谷子乔我未能忘掉你，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至少30个城市周末持续有大规模示威抗议黑人弗洛伊德怀疑被白人警员压颈后死亡，多处示威演变成暴力，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多个州部署国民警卫军协助，最少25个城市实施宵禁，近1400人被捕。另外，美国计划将反法西斯主义列为恐怖组织，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官员已经将暴力示威归咎于反法西斯主义团体和激进左派所为。有地方官员批评总统特朗普未有采取适当行动平息事件，促请特朗普停止再发表有关示威者的言论。全球多个城市有集会声援美国多处示威，在英国伦敦人群聚集特拉法加广场游行至美国大使馆，德国、意大利和丹麦亦都有类似的示威。另外，伊朗电视台不断播放有关美国各地示威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形容美国在人权范畴出现系统性问题，指责弗洛伊德的死亡是美国警察暴力对待黑人的其中一宗案件。俄罗斯累计新型肺炎病例超过40万宗，俄罗斯防疫指挥部透露，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200多宗，累计确诊405843宗，新增的138人死亡，累计4693人死。俄国卫生部发表的国家药物新目录显示，抗病毒药物法普拉韦成为获批准的第一种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回到本港，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一对居住在沙田的园村的夫妇。女患者的两名女同事亦都对病毒呈弱阳性的反应， 格里密流发表声明，确认女患者是公司夜班兼职员工。声明话，女患者在格里温控货仓一上班，主要负责为呢个嘅产品张贴标签。员工在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同埋手套。女患者最后嘅上班日期同时间是今个月24日凌晨4点。佢有份负责张贴标签嘅食品已经喺当日朝早送到零售嘅市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龙翔道啊。咁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交通意外啦，两分钟前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全线解封啊，但系都系好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对出，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但系非常挤塞，排到去天马苑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乜嘢方法令你减压同埋保持笑容呢？ 我将两个方法二合为一，就系运动加埋音乐啦。一有时间咧，我就会跑一跑，松一松，顺便用汗水带走负能量。另外咧，就系听下 J-pop 日本嘅音乐啦，入边嘅信息同埋节奏带俾我好多嘅正能量噶。当然啦，如果可以两样一齐做，咁就真系连瞓觉都可以保持笑容啦。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些什么？看全新一辑的午夜广场，由文史哲科学谈到社会科学，睇完倾偈都多啲话题，有个咁有营养嘅节目，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倾夜啲都系 keep 住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 晚晚十一点， 午夜广场。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Hello， 子博。 Hello， 哈迪，你好啊。 而家讲翻女女啦，咁喺到呢个有冇话少女阶段嘅少女心事，那个相处方式会唔会都有啲嘅一转变咗啊？ 我而家都系尽量去了解佢，我都唔想脱节啦。佢有阵佢都会话我听，爹哋你唔好着啲衫啦，而家唔兴噶啦，咁先。 亲亲靓猪妈。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子博。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九点钟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丝。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嘅时间，今朝 sport 到你。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喂，头先咧听晨光大学啦，咁听到咧，无论系新闻咧，都会讲呢个咧美国啊嘅非裔嘅男子咧弗洛伊德嘅事件啦，咁啊真系引发咧当地啊好多嘅上街抗议，咁啊示威咧已经扩展到去咧超过三十个城市啊，更加咧有越演越烈嘅势头咁样啦，咁啊，国际知名嘅一啲体育品牌咧，琴日啊都发布咗一条一分钟嘅短片， 联成 系联成啊，我就想讲呢个联成就系、是、本身咧就系 A 品牌啦，同 B 品牌就系较劲嘅咁样原先啦，即系话我同你咧就争生争死噶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次咧为到呢啲关于平权嘅事件啦，以至咧系关于反歧视嘅事件咧，就大家都企埋同一阵线啦，嗱，其中个品牌咧个宣传口号就系 Just Do It 啦，咁样， 系， 咁佢今次咧又改咗啦 ，Don't Do It 啊吓，咁啊就唔好咁样做啦，咁样，咁即系唔好再歧视人啦，咁样，咁啊大家都要叫做好好咁去和睦去相处啦，咁啊呢、這个其中一个品牌咧出咗呢一个宣传片之后咧，另一个品牌咧都立即出招咁、样，咁佢都话咯，Together is how we make change 咁样啊，我哋并肩咧先可以一齐作出改变咁样啦。咁啊有呢两句嘅口号咧，其实个力量都好大噶。你知佢哋嗰啲广告咧都可以话系水银射地式咁样啦，无孔不入咁样，即系意思上边你周围都会睇得到。希望咧即系呢、這个。咁有意義嘅信息啦，令到成個美國啦，以至全球咧，都會感受得到啦。真係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啊嘛，係咪先？咁啊，尤其是喺球場上邊啦，咁球場上邊有好多唔同種族嘅球員啊，其實都係踢緊同一隊球隊。如果因為你係埃及人，我係純種嘅英國人，跟住大家就唔傳播嘅話，咁就唔會有利物浦嘅沙拿出嚟啦，係咪先？係 啊， 咁啊，亦都唔會製造到利物浦咁好嘅成績。我讲利物浦是举一个比较丰功伟绩的球队，因为今年英超应该差不多都是利物浦的， 都赢得开行 了，都是利物浦的世界，令到大家更加有一个投入度，希望即香港如是，世界都是如是，大家都可以即不分种族，不分你我，共同去建立一个地球村。讲开地球村呢，过去星期六日除了南韩的职业足球联赛，还有德甲的都有开波，都没什么新鲜事，你说最新的一场就要看多蒙特啦，咁啊，六比一咧炒呢个帕达邦啦，咁样 冇用啊， 系大手交易，但系咧 最重要嗰场输波， 系啦， 之后佢哋赢到开行咁点 啊？ 小飞啦又如何？ 系啊，小飞 嚟飞去飞唔到个冠军，拜仁唔会失分噶嘛？ 系啦， 拜仁好难失分啦，咁 好难好难失分啦，亦都即系冇乜球队可以令到佢失分啦，唯有。多蓬特， 但系啦， 咁就你又搞唔掂喎，咁样，咁啊，仲有一代可以威胁得到。 今年咧，利云图夫斯基咧，佢真系踢得好好， 好 fit 系咪啊？ 呢个破晒四啊几球， 系啊， 一季即系我都系成日都系咁讲，得斯朗美斯先至可以自己本土联赛嗰度入四啊几球。 系我觉得今年拜仁嘅中场线亦都帮咗佢好多嘅，譬如呢个叫班哲文帕华特啦，咁样即系亦都有好多嘅输送啊，令到利云道夫斯基即系旧时咧就系、是、靠洛宾啊嘛，系咪？ 系啊，系以前靠洛宾啊， 推推推咁啊，洛宾有个洛宾嘅轨迹噶嘛， 系啊， 佢射波有一个套路， 洛宾啊真系又系好嘢， 系啊， 个个位都踢得嘅， 但系依家，哎，骆宾即系可能已经唔喺度嘅时候，咁，那个输送或者个输出究竟系靠咩咧？咁拜仁嘅中场线亦都执得好靓仔吓，导致拜仁喺下半季啦上力啦，咁真系可以赢到多蒙特啦喺积分上边。咁今晚仲有一场德甲嘅就系 RB 莱比锡啦，作客科隆啊， 又系有得睇啊？ 系啦，有得睇嘅，2:30， 系啦，系咁开快车， 系咁开快车，最疯狂系意甲啦，意甲如果7月开波嘅话咧。是整个七月都有意甲睇，是每一日 ,everyday 喎。 讲到呢。 唔是这个亦都是意甲赛会呢几有趣嘅情况。咁你通常即係都系即喺礼拜六日踢㗎嘛啲波、或者礼拜五啦俾你有个 happy friday 咁样啦。咁但系个重点嚟啦。咁你星期一二三四五都有波踢。咁究竟边个会睇星期一二三四五嘅波呢咁样。咁究竟系咪有个叫做已经唔好讲话门票收益啦，究竟个观众啊睇个 view 数又多唔多呢咁样。咁呢个呢有个问号喺度嘅。咁留待呢意甲方面啦，即系开波呢就大家会知道更加多啦。喂，讲开开波呢呢、这个葡萄牙超级联赛呢星期四即系今个星期四呢都会返嚟啦。咁都系聚焦几队球队啦，波图啦，奔菲加啦，咁来来去去都是踢嚟踢去都呢两队噶啦，仲有一队士不停咁样啊吓，咁啊三头马车争嚟争去，咁啊睇翻积分榜啦，咁啊叫做停摆之前咧就系波图领先嘅60分排喺榜首啦，第二位咧奔飞加咧就59分，哦其实咧都系争一分啫， 系 至于咧凹得开啲咧就系、是、布拉加啦同埋士不停啦，呢啲球队咧就应该系争紧咧欧霸杯啊或者欧联嘅席位咧，就要谂下计仔啦，可唔可以超越到咧波图同埋奔飞加咁啊？星期四咧凌晨就会开波啦，咁啊其实睇翻咧全球啊各地嘅联赛咧都开始慢慢复苏啦，咁啊有啲就真系直情开翻波，有啲咧已经练翻波，有啲咧就计划开翻波嘅，咁啊都系球迷们啊开心嘅事情嚟嘅，咁你始终系多啲波睇啊，如果唔系有阵时星期六日夜晚黑咧叫啲 friend 嚟你屋企咧都冇嘢睇啊，冇得娱乐下，冇得啊倾下偈啊吹下水咁样咯， 系啊睇波的而且确令到人哋觉得有一种 系啊 开心。和平的感觉 是、啊、 都是很重要的。 是啊，同埋呢依家呢我留意到呢疫症情况底下踢的一些闭门足球赛呢、大家是友善很多的。 是吗 在个拦截上面啦、 哦、 在个推推撞撞那里啦、因为可能呢过往的三个月呢人与人的接触呢变得有距离啊。 嗯， 就算呢当我是一个球员啦，哇直到黄龙啦，咁啊准备单刀射波啦，咁啊小白呢要铲我啦，因为唔想我入波啦，唔想我单刀啦，咁样铲到呢，咁但係呢大家都知道系无心之失，同埋嗰个铲呢都冇以前咁 狠啊， 咁狠劲㗎喎，即係嗰个铲都系喂我一定要整低你，可能用掹衫嘅情况啦，或者成个拉低你嘅情况囉、就唔会再出脚咁样囉，少咗出脚嘅情况。咁我覺得啊，即係原來疫症咧，都令到咧球壇咧或者世界嘅球圈咧喺踢法上邊咧係有啲唔同嘅喎。嗱，仲有一個唔同係咩咧？我留意到咧，球隊咧舊時可能好多球隊都慣咗用角球啊，去輸出一啲入球嘅機會咁樣咯。啊，依家咧個角球咧係相對少咗。咁點解咧？啊，我有陣時喺度諗，舊時咧特別係啲升級嘅賽事，譬如曼聯對曼城咁啦，咁你買咗頭等波飛嘅，你梗係坐喺前排啦。咁你有咩機會可以睇到個球星咧？最多機會咧， 加個球、角球、 加個球同埋角球咯。角球仲要有陣時擺定啦，仲要指揮下啲球員啦。咁買啲啊，貼住啲啊，我會斬內彎球啊咁樣啦。咁好多時都喺角球期嗰度，個球員斬之前咧，咁後邊都會有好多小 fans 攞住手機度影相噶嘛。咁但係依家疫症期間咧，冇 fans 啊嘛，冇球迷 啊 嘛。咁佢斬就斬啦。咁佢可能作為一個球星啦，佢覺得唉都冇人睇我斬嘅，唉唔好去角球嗰度啦，我直接喺中間可能有兩三下擋拆，跟住咧就已經直到黃龍，或者喺禁區外邊猜，跟住起腳射咯。佢都費事喺邊線嗰度推進咁樣啊！唔知呢一個咧會唔會有機會改變個足球嘅生態咧？ 會唔會改變？真係要留意一下啦！ 密切同大家睇下嚇。 係啦，咁另外都睇埋咧，就係西甲聯賽方面啦。咁復季首兩輪嘅賽程咧就公布啦。啊，一如之前咧，傳媒廣泛報道啊，打頭陣嘅咧就係西維爾主場對貝迪斯嘅塞爾。 塞维利亚打比战啊吓，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非常之瞩目嘅一场嘅比赛嚟嘅。咁啊早喺上个星期西甲都已经落实咗咧就系复赛啦。咁啊而赛会又喺星期日亦都公布埋咧就头两轮嘅比赛，即系第28以及第29轮嘅赛程啊吓。咁啊首先上演咧就系6月11号啊，咁啊单脚头先讲咗咧西维尔主场对呢一个嘅贝迪斯啦。咁啊另外都有啲譬如其他嘅比赛嘅啊复赛之后第二轮嘅比赛重头戏咧，咁啊可以话6月18号啊，咁就系皇家马德里主场咧就系对呢一个华伦西亚。巴塞方面咧就喺6月16号咧咁啊作呢一个嘅主场啊对呢一个叫做利根尼斯。咁啊西甲停战之前啦，咁啊巴塞都以两分咧暂时系领先紧皇马嘅，咁啊最后冠军咧谁属啊暂时都系未知噶吓。咁啊另外咧咁啊意甲方面咧其中一队嘅球队啊祖云达斯咧，咁啊佢哋都话到啦，咁啊由于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啦，咁啊要观众入场啊都冇乜可能噶啦，有啲咩方法填满佢哋嘅座位咧？他们就不会用那些吹气公仔的。咁啊，意甲由於咧喺新型冠狀病毒嘅影響底下啦，已經暫停咗超過兩個月啦。日前宣布將喺6月20号復賽，即係都仲有19日啦嚇。咁啊，由於所有嘅賽事都係會閉門進行啊，咁啊各出奇謀啦。啊，務求咧就保持住主場嘅氣氛，成日都話主場嘅氣氛踢多個人啊嘛，係咪？嗱，意大利嘅羅馬體育報咧就話到啦，祖雲達斯考慮將基斯坦奴朗拿度即係 C 朗、迪巴拿等等嘅陣中嘅球星嘅肖像咧。以全息影像啊，即系投射喺呢一个嘅叫做空置嘅座位上边。不过早期咧就仲未落实嘅，咁啊有机会同呢一个可能技术啊、科技啊或者系金钱啊各样嘢咧就系有关啦。同埋最主要咧就系睇下会唔会影响到啊球员喺场上嘅表现嘅。咁啊要最紧要问一下啲譬如 C 朗呢啲大哥啦吓。咁啊由于意大利嘅疫情方面咧逐步放宽啦，咁啊如今啊都已经容许啊可以容纳1000人嘅开始式嘅一个嘅场地嗰度咧就可以练下波啊咁样。咁啊睇下会唔会。嚟紧嘅时候，又或者放翻少少嘅观众入场，咁啊令到个气氛又会好翻少少咧。有好多唔同地方佢哋嘅球季咧，今年都可以话咧就系休息，等紧咧一个好嘅机会去到咧就系踢翻波，又或者进行翻佢哋嘅本土联赛，会系一个好嘅 timing 未咧吓？呢位作品啊，嚟自日本呢一位嘅女歌手、女天后添啊，宇多田光。Time， 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 quita quita y que la gata que motivó dar a vos amor uso quita quita no 年光一首嘅歌曲叫做 Time， 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啦，早晨 ，Bobby。 早晨啊，小白。今朝早咧，真系咧，见到报章嘅时候咧，都觉得啊，如果家长咧能够同小朋友一齐咧发展一啲嘅兴趣咧，其实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嗱、我知道而家咧，即系都好多咧，当下家长咧就会俾好多嘅机会啦，啲小朋友去学习唔同嘅嘢啦。好似咧年纪少少嘅朋友咧，好似我啲女女嘅同学咧、啊，我见到真系十八般武艺噶，我唔知道有几精啦，但系咧就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课堂要去上啦，嗱、你唔好以为咧， 跳舞啊嗰啲 系嘛？系啊，嗱，你唔好以为抗疫期间咧，即系好多地方都停课啦，一样咧会安排视像教学啦。之前讲过，而而家咧因为疫情开始缓和嘅时候咧，咁有啲限聚嗰啲禁令咧，又会好似放宽咗少少咧。咁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嗰啲教育中心啊，或者系啲唔同嘅地方咧，都会开翻啲班咧，就可以俾啲小朋友上啦。随即咧，呢个礼拜我见到有好多同学仔咧嘅妈妈嘅嗰啲面书啊，或者 Instagram 咧，都真系上载咗好多啲子女出去学嘢嘅照片啊，已经。嗱、咁我就发觉，哇，真系如果俾好多机会佢哋去试下，睇下自己摸索咗之后中意啲乜嘢咧，其实都系好嘅。咁但系我谂紧，到底有几多家长系好似我哋咁样谂咧？即系俾佢试下先啦，俾佢玩下，睇下中唔中意啦。定还是系咧，更加多嘅人可能就系会希望佢可以咧去培养咗唔同嘅兴趣之后咧，就发展成为一啲嘅专业咧。 我呢样嘢咧都几难谂啊！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咧，你咩都俾佢试下啦，即系最正路就系啲家长一定咁，咩都俾佢试下，睇下佢边一方面咧有嗰个才华喺度啦。 系， 但我开始又觉得咧。你咩都俾佢试，但系佢好难去专注去集中一样嘢，咁你又要即系自己取舍啦，好似即系买大细咁样咧，我不如又试唔试下啊？例如我觉得佢文静啲嘅，我比较上拣翻一至到两项文静嘅 活动啊， 画下画啊，又或者系做啲简单啲嘅，譬如音乐啊呢类型，俾佢专攻嘅，如果佢好动嘅。我先至再諗一兩件咧，就係好動嘅興趣俾佢，就唔好動靜就不斷喺度測試佢，好似仲分心咁樣。 嗱，呢一個咧，亦都睇得出小白咧對於自己嘅小朋友係有期望嘅，因為你希望佢精一樣嘢嘛。如果唔係，你就唔會擔心佢會唔會分心啦。 我成日教佢做人咧，最緊要集中精神做一件事。 都啱嘅。咁我都覺得，如果咧能夠鼓勵小朋友揾到一個佢自己中意嘅興趣啦，有興趣而唔係話即係逼佢去學十樣嘢，而要佢一定要做得到一個好成績咁樣咧。咁呢一個咧，相信亦都會成為佢哋學習一個動力嘅。因為咧，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嘅呢个国际新视野嘅新闻咧，就系讲紧嚟自美国嘅一个十岁嘅小朋友叫 Georgia 啦。咁佢咧真系咧，佢嘅身形系我谂好多嘅男士甚至乎女士咧都好羡慕嘅，就因为咧嗱，女士咧就好中意话练一条人鱼线出嚟啦，咁啊即系等着衫嘅时候会靓啲啦。但系呢一个十岁嘅女孩子咧，佢唔单止有人鱼线啊，佢直头有六嚿腹肌。 机啊， 朱古力都有卖啊， 真系好犀利。因为咧见到啲新闻图片咧，佢嗰个唔单止系微微嘅朱古力啊，佢系好结实，而且咧个形状好分明嘅六嚿腹肌啊，咁就觉得啊好得意。因为咧好少小朋友咧会即系喺啲网上嘅平台嗰度咧会分享自己一啲咧健身之后嘅成果啊， 嗯， 因为我谂唔系好多小朋友会精于健身或者接触过健身， 同埋辛苦嘛，你练到咁样。小朋友最喜欢的是什么？玩 玩咯，系啊，又或者系就算辛苦啲，但系都系含有玩嘅成分嘅一啲。 咁佢系咪就系因为佢父母将游戏将玩变成好似一个健身俾佢嘅女女去到选择 咧？其实又算唔算系咧？嗱，其实就因为咧，佢妈妈咧就曾经咧带过个女女去尝试练习一啲嘅健身活动，而佢一试咧自己就爱上咗啦。咁、 哦、 于是咧，佢每一次带佢去呢啲健身场所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咧喺冇人即系。阻止佢啦，或者冇人逼佢嘅情况底下咧，佢系自己咧锻炼几个钟头啊！ 哇！ 嗱，咁你知道咧，即系疫情期间咧，啲健身即系大型嗰啲咧，全部都闩晒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就因为咧，佢自己本身咧屋企咧系本身有呢啲器材嘅， 定系佢哋屋企系靠呢啲维生噶？ 都系嘅。咁、哦、所以佢都系拥有呢啲器材嘅。咁而咧，佢就真系自己可以喺疫情期间更加加强咗个锻炼，因为出唔到去嘛。咁、 啊、 就喺屋企自己拥有嘅呢啲器材嘅地方嘅场所咧，就可以去锻炼啦。佢话佢一个礼拜咧，嗱每次练几个钟头啦。而一个礼拜咧，佢可以练30个钟头， 哇！ 同埋系保持住每一日都系清晨5:30就起身去健身。 哇！佢嗰、那个佢作息时间或者各样嘢咧，都系好有规律。佢净系有规律呢样嘢，其实小朋友都已经好难做到。 所以你系唔怪得佢会成功噶。咁但我觉得咧，呢一样嘢都系真系讲咗俾我哋听啦。呢一个其实系真系佢自己摸索咗。有兴趣去做嘅事，佢就自然真係好有动力。你諗下，喂，5:30起身喎、哦。好多小朋友你就算同佢讲话，今日去玩啊，到你真係叫佢起身嗰一下呢，其实都有啲难度 㗎， 即係可能都会有少少赖床，但我好攰喎咁。咁但係呢，原来真係当佢搵到自己一个热爱嘅兴趣嘅时候呢，咁当然可能父母都会有一定嘅分头啦、或者有啲鼓励啦，佢真係可以做到一啲骄人嘅成绩出嚟。而且呢个成绩呢，真係靠住好多嘅汗水啦，都几辛苦啦。亦都系好多嘅努力同埋时间去锻炼咧，先至可以做到咧，大家都有目共睹呢个咁好同埋咁突出嘅成绩出嚟咯。 哇，好难得噶呢， 好难得啊！所以咧，其实都好想咧，藉住佢呢个例子咧，亦都鼓励下啦，好似我哋咁样咧，做家长啦，或者听紧神光第一线嘅家长朋友，真系嘅，有时陪住佢去摸索佢嘅兴趣。如果揾到一样佢中意嘅嘢咧，我相信佢都会好似呢一个 Georgia 咁样咧，十岁人仔，就算你嗰个小朋友几多岁都好啦，一样都会好似佢咁。有毅力嘅， 香港啲家长太容易谂一样嘢啦，就系话你健身有用咩？帮唔到你读书噶嘛？ 系啊，通常都会咁谂。 系啦，有阵时都应该家长自己好好地反思一下嘅，唔系下为学业噶嘛。 系啊。 中心目前已经安排同确诊员工有密切联系嘅其余26名工作人员喺检疫中心进行检测同埋隔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917点，升39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9.577，瑞士法郎8.07，澳元5.164，加元5.628，新西兰元4.807，欧元8.617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25美元，卖出1,739.9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蝴蝶谷道噶。

好啦，大家都吓好精精神神咁样咧，今天去搵钱啊吓，唔系点住大屋大楼啊， 好紧要啊，真系。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分，答二个字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呢一刻咧介绍下先吓，有我彭仔程振鹏， 有我芭比林慧， 系同埋阿 O 都喺度啊。 好啦，咁今天咧就暂时嚟讲咧都 OK 嘅嗰、那个天气吓，不过就都有见到啲黑云咧，久唔久咧浮下浮下， 飘下飘下，但系冇落出雨嘅，远少少有蓝天白云嘅， 系、啊、即系唔知道今天咧想点样啊？会唔会嗰个天气咧都系好似上个礼拜咁啦，都系阴晴不定咁咧吓？芭比帮我哋睇睇。详尽嘅天气预测今日系点样噶？ 今日咧就系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咁亦都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咁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系炎热噶，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噶。咁啊，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有30度啦，已经相对湿度系80%嘅。 系咁啊，今日咧就进入咧新嘅月份啦，6月1日啦。咁啊，农历方面咧，今天咧就4月初。十嘅咁啊，睇下呢个闰四月嚟噶、啊，今日咧就话适宜咧都做祭祀啊、解除啊、破屋啊咁样，但其他嘢咧就唔系好想搞啦。咁啊，所以嗰个忌字嗰边咧。就話諸事不宜嘅，咁啊，似乎今日都係少做啲大動作為妙咁啊嚇，即係呢個傳統嘅資料提供啦嚇，參考參考。另外咧，其實如果從呢、這個叫西方角度啦下睇咧，呢、這個六月一號咧，都係一啲朋友咧。是会在这个国际间认为今天是这个儿童节来的。国际儿童节6月1日即是我们读书时候小时候所讲的4月4号儿童节有首儿歌这样的可以打游戏那个就是另外一个的说法。如果你是都是惯于用6月1号作为儿童节的话那今天就是不是儿童个个喜洋洋的 是啊同埋买啲玩具给自己玩一下咯啊模型车啊 ,figure 啊 即系氹翻下自己，都变为大人，都变咗做细佬哥咁。咁我相信呢啲嘅节日咧，即系除咗话攞嚟庆祝啊，或者系氹下自己之外，或者氹下小朋友之外咧，都系更重要嘅就系俾大家一个信息，就系点样去关怀啊、爱护啊、点样去培育啊小朋友啊，去帮助我哋嘅社会啊，日后咧更加好发展咧，呢样先系重要嘅。 咁但系当然当中都有啲商机啦。如果唔系多啲节日啊，你点赚你啲钱啊？ 系啊， 今日都可以嘛。 都可以㗎，我都見到即係有好多香港嘅一啲，特別係賣啲小朋友用品啊、玩具店咧，都做好多折扣，都係同相關嘅節日有關咯。 係咁啊，係啊，而家我諗近呢十零廿年啊，都唔好講話就幾年，近呢十零廿年咧，成日講有一種嘅生意咧，都容易賺錢㗎啦。即係以前就話女人錢易賺啦，其實我覺得依家真係。赚小朋友嘅钱咧，个商机都真系无限啊！ 系啊， 因为实在咧太多啲父母咧都其实系好事嚟嘅，爱惜自己嘅仔女，咁好舍得咧就将钱咧就花喺啲仔女嘅身上，咁所以变到有一啲系好必要嘅，咁既然要必要嘅，自然系使钱啦，有啲就。即系冇乜点有用嘅，都使啦， 系噶 啊！咁阿 O 啊，暂时冇呢个问题啊， 系啊，不过都要稳定啊，稳定钱先。 哇！ 未雨绸缪啊嘛，未雨绸缪啊嘛， 即系随时有惊喜喎、啊。 系咯， 未雨绸缪，搵钱系好紧要噶。啊，呢、這个时候听下温卓培，睇下今个星期嘅投资机遇系乜嘢先。 好啊，好啊，你唔够我借俾你阿 O 啊。 好啊，好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做个大市嘅前瞻啦。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我哋今日咧不如先由咧呢个中美关系咧近日就转趋差少少啦，咁啊都有影响到呢个商品期货市场，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啦， 咁啊，首先睇翻咧，就我哋见到咧，就啊中美咧就啊过去嚟讲嘅话咧，每当系啊见到嗰个关系一个摩擦嘅关系咧，系转差嘅时候咧，通常咧啲资金咧都会大举咧就走去美元度避险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就话如果再继续系咁啊，即系中美如果继续系摩擦系升温嘅话咧，受惠嘅未必系啊美元嘅，因为咧跟住嚟咧唔排除咧，因为可能令到中美双方如果真系两败俱伤嘅时候咧，资金咧可能咧会走向咧系欧洲嗰方面咧就去啊避险嘅。咁啊，同埋咧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系我哋见到啦，喺商品期货啊交易所委员会嘅数字显示咧，截至到5月26号，即系啊上个星期二啦，喺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买卖嘅外汇期货里边嚟讲嘅话咧，美元嘅净空仓嘅金额咧就竟然咧就扩大到86亿美金嘅。咁啊呢一个代表咩咧？代表咧就话似乎咧市场咧系开始咧就担心到咧就中美个摩擦升温咧对美元汇价不利，咁所以你见大家可以见到咧，从个期货市场嘅数字显示咧，投资者咧个空仓美元嘅情况咧系变得严重咗嘅，反而系冇因为咧中美个摩擦升温咧而令到资金系走去美元嗰度咧避险，令到美元上升，咁所以呢个系几值得留意嘅地方嚟噶。 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咧中国啊五月份嘅制造业嗰个数据啊，那个指数啦，因为依家就今日6月1号啦，咁啊睇翻回看翻上半年咧，真系麻麻地，亦都反映到啲乜嘢经济嘅状况咧？呢一个指数， 其实咧，如果你睇翻中国嘅制造业嚟讲，因为制造业大家唔好忘记咧，中国有名，大家叫世界工厂啦，咁所以制造业咧对佢嚟讲咧个系好重要嘅经济指标嚟噶。咁我哋见到咧，佢喺五月份咧都去到咧系50.6嘅指数点嘅，虽然冇错，你比起4月份嘅50.8嘅指数点咧就略为回落，咁但系咧都系企喺50点嘅盛衰分界线之上，咁即系反映到咧就中国嘅制造业咧仍然都喺度扩张紧嘅。咁同埋有一个数字值得留意咧，就系当中咧佢嗰个制造业嘅订单嘅数字嚟讲嘅话咧，由4月份嘅50.2咧就大幅攀升上咧系去到5月份嘅50.9嘅。咁呢个反映到咩咧？反映到咧就话市嗰、那个、那个订单如果系足够嚟讲，即系充足嚟讲嘅话咧，咁呢个都会对日后个制造业嗰个情况咧系可以有进一步嘅改善噶。 咁中国方面就平平稳稳向上啦，咁都系我哋乐见嘅。不过咧近排美国总统咧真系动作多多吓，咁啊嗰篇演说咧入边咧都有几个重点啦，包括就系G7 大会咧可能有机会咧延至到去9月或者更加迟先举行啦，再加上离开世卫嗰、那个情况又系点样影响环球嘅市况咧？呢两样嘢 嗱系啦，咁我哋见到咧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上个星期五嚟讲过咧就讲出两件事啦，第一件事就话佢要离开世卫啦，咁呢个好可惜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过咧，但系佢竟然就话咧美国暂时咧系唔会取消同中国达成嘅首阶段性嘅贸易协议嘅。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真系几好嘅，因为咧之前咧佢曾经讲过就话佢都唔緊張同中國嘅首階段性嘅貿易協議啦，咁樣咁市場係驚就話喂佢會唔會即係將佢即係又違約咧？因為佢最中意嘅啦，係咪？係 信口雌黃啊！ 係啦，但今次佢冇咁樣做啊，佢話會繼續咧係即係從即係會繼續係維持同中國首階段性嘅貿易協議。咁呢個咧就真係令市場鬆一口氣，咁即係亦都令到市場咧就唔使再擔心咧就中美咧嗰個喺個貿易嗰方面嘅摩擦咧會進一步升温啦。咁呢一個係亦都係令到我相信會令到個市場咧係穩定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啊，另一方面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咧，佢就話咧就 G7 大會咧就可能會延遲到九月份或者更遲嘅時間啦。咁呢個嚟講嘅話咧，佢更加話咧希望咧可以加多啲國家入嚟 G7， 就唔想淨係得個 G7 咁少。咁佢咧就心目中咧就想加埋咧就澳洲啊、俄羅斯啊、南韓啊、印度啊等等。咁好明顯啦，特朗普咧就想拉攏更加多個國家咧就企喺佢嗰邊咧，就唔想嘅呢啲國家走去中國嘅陣營啦。咁呢個係有少少明顯係同中國咧係對著幹嘅感覺嚟嘅。咁唔係咁好。咁但係即管我哋睇下呢四個國家佢會埋邊啦、啊、我相信澳洲啊同。埋即係印度啊，就會埋美國嗰邊啦。咁但係俄羅斯同埋南韓又會埋邊咧？咁呢個係值得我哋關注嘅地方嚟嘅。 咁啊，講開開會啦，今個月18和19号咧，歐盟咧就會開大會啊。呢個大會嘅焦點又喺邊一度咧，温生？ 嗱，喺 今个月嘅18、19号，即系讲紧仲有两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啦。咁呢个大会咧就相当之重要嘅，重点系有两方面嘅。第一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哋知道上个星期欧盟咧就讨论咗，就关于咧就共同发债啦，同埋共同将个即系筹集翻嚟嘅资金点样分配啦，咁啊作出个讨论嘅。咁但系咧就唔系好成功咧，我哋见到咧就有好几个国家咧就系提出反对啦，咁所以令到咧欧盟咧喺呢一方面咧系达成唔到嘅意见，就是、统一嘅意见。咁但系咧去到18、19号咧，欧盟咧就将会开另一个大会。咁啊，由于而家咧就德国啦、法国啦、意大利啦、西班牙啦呢欧洲四大国咧都主张咧就系一齐发债，同埋咧一齐咧调配嘅资金。咁所以咧，我相信佢哋四个大国咧就应该会俾到啲压力咧，啲细小嘅国家咧去就范啦。咁如果欧盟能够通过呢一样嘢，一齐去发债，一齐去调配资源嘅话咧，咁咧呢个就会系更加令到欧盟咧就迈向咧呢个财政统一嗰方面吓迈向。咁如果喺财政统一如果能够系达成埋嘅话咧，咁欧盟咧就会更加似一个国家，就唔似一个分散嘅组织。咁嘅时候嚟讲嘅话，我相信日后咧欧盟咧出现瓦解嘅机会咧就会大大降低。市场对欧盟呢一样嘢个信心一翻嚟嘅时候咧，就唔排除咧可能会对欧罗个汇价会带嚟一个较大嘅刺激嘅作用啊。咁所以呢个系第一样嘢我哋要留意住嘅。咁啊，第二样嘢要留意住咧，同时喺今个月嘅18、19号嘅欧盟大会咧，英国咧而家大市场就关心佢啦，就话佢个即系脱欧过渡期就去今年年底咧就届满噶啦。咁啊，去到出年1月1号咧，佢就正式要离开呢个欧盟单一市场嘅。咁但系面对住而家咁严峻嘅疫情啦，咁英国经济已经大受打击啦。咁佢会唔会系将嗰个脱欧嘅过渡期将佢推迟咧？嗱，呢个就系喺18、19号咧，我哋睇下英国咧会唔会提出申请啦。咁如果佢提出嘅，咁咧就可能咧会令到英镑嘅汇价咧会有一个突如其来嘅大幅嘅上升。因为如果只要英国继续留喺欧盟单一市场，咁即系话咩都冇变啦。如果咩都冇变嘅时候咧，咁英镑嘅汇价咧就我觉得吓就唔需要去到咁低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呢个系。是要留意住嘅地方啊， 系咁啊，可能咧，投资者都会寻找到一啲投资机遇啊，就系6月18、19号啦。咁头先都讲到啦，呢、這个欧罗方面啦，系啦，同埋咧呢个英镑方面啦，咁样。咁啊，今个星期咧，仲有三间央行议息，亦都有啲数字嘅公布啊。交俾温生帮我哋再讲埋啦，唔该晒。 今个星期嚟讲嘅话三间央行议息边三间呢？星期二澳洲央行，星期三加央行，星期四就系欧央行。咁佢哋咧四个三个咧就将会议息嘅。咁啊值得留意嘅，当然就欧央行啦，因为而家市场估咧欧央行咧最大机会会加大佢量宽政策噶。咁啊而家市场咧就关注就话，如果佢加大量宽政策，咁反而咧会推动到个经济，咁反而会令到欧罗汇价系有机会上升。咁所以你见到欧罗嘅汇价已经去到1.1116美元嘅位置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咧系咪真系加大量宽政策可以令到个欧元上升咧？我觉得又未必嘅。我觉得重点咧就反而令到反而系咧就市场觉得咧就话，如果中美个摩擦越深嘅时候咧，咁咧就律磅相争就渔人得利。呢、這个渔人咧就可能会系欧洲，咁所以令到欧罗个汇价上升嘅原因，我觉得反而喺呢一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睇住嗰啲经济数字啦。咁个星期咧有两个重要经济数字啦，一个就星期四嘅美国贸易嘅赤字啦，咁星期五咧就系5月份嘅美国嘅就业报告。咁啊，就业报告咧，我觉得就冇乜值得留意嘅，因为我哋见到每个星期嘅美国嘅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枕住喺200万楼上嚟讲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五月份嘅非农业就业数字都唔会好噶啦。而家市场估咧，即系会削减咧系745万人嘅，即系都几严重嘅。 系 咁相反嚟讲，四月份嘅贸易嘅赤字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反而系较为值得留意啦，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就话喺个美国封城嘅情况之下减少入口啦，咁美国嘅贸易赤字系咪应该要减少咧？咁我哋睇下佢又可以减少几多，因为如果减少得越多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咁即系话咧美元嘅流失嘅情况就会越减低，咁呢个反而咧系会对美元嘅汇价会有帮助嘅。咁但系当然啦，睇下佢可以减少几多啦，因为佢次次都几庞大嘅个数字。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咁我哋下个星期倾过，拜拜。 好，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此信是我本分。愿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 二台通识六十秒，而家只要有一部流动装置，例如手机、手提电脑喺手，就能够为日常生活带嚟极大嘅方便。不过一旦遗失咗流动装置或者被偷咗，而装置上面又冇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咧，资料就可能会外泄噶啦。唔想自己嘅个人资料被公诸于世，最基本当然系要时刻小心保管你嘅流动装置啦，而设定严谨嘅手机密码同埋。开启屏幕自动锁定功能都可以为你的流动装置加多一层保障。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用手机 Apps 去给钱和赚钱，贪它够方便嘛。那你就要记住了，只可以安装来自官方途径或者可靠来源的应用程式。万一发现流动装置有任何不正常的运作，例如弹出奇怪的画面或图画，操作比平时慢了，就应该即刻停止流动支付操作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Hi everyone, it's Katy Perry here. I have a brand new song, and it's called Daisies. I hope you like Daisies, the flower and the song, as much as I do.Stay tuned on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RTHK Radio. Told them your dreams and they all started laughing. I guess you're out of your mind till it actually happens. I'm the small town, one in 7 billion. Why can't it be me? They told me I was out there.Try to knock me down.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They said I'm going nowhere, try to get me out.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今年对呢一位女歌手 Katy Perry 嚟讲都好重要啊！除咗嫁俾 Orlando Bloom 之外，更加会做人哋嘅妈咪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Katy Perry Daisi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将近八点半之前就请边一位话一件事俾彭爷爷知咧？ 系我啊， 系 Barbie。 嗱，今朝咧听到你哋两位咧都有曾经讲过咧，就话觉得出边咧都系热热地啦，焗焗地啦咁。咁所以咧系时候咧要谂下啊，有啲乜嘢咧可以消暑啊、解暑嘅食物咧，啱呢一个嘅天气去食咧，咁啊可以开始搜罗下啦。嗱，咁啊众所周知咧，呢个西瓜咧就系大家好多人嘅选择啦， 首选啊， 系嘛？因为咧佢水分又高啦，咁而且咧佢都系味道都系甜嘅， 系啊，好爽啊， 系啊，咁都系生津解渴嘅一个好嘅选择嚟 噶。呢四个字好难读噶， 生津解 好容易会略同埋懒音啊，生津解渴 系啦。咁另外咧，夏天咧，我自己屋企咧就妈妈好中意煲鸭嘅汤嘅，咁、 哦、冬瓜 系啊，冬瓜煲鸭 系啊，最好啊， 都系好好嘅。 啊！嗰啲咩叶啊？荷叶 啊？咁我屋企又冇加荷叶喎，真系。 哦，有啲可以 未食过呢个直情， 系、哦、可以试试 嘅话， 系啊。咁因为咧，鸭肉咧都系健脾，亦都系补虚嘅，都有滋阴作用噶。 原来系讲鸭肉。 系啊，咁冬瓜当然都系利水啦。咁呢个时候咧，去湿都系好紧要噶嘛。 加埋薏米啦。 冇错啦，好多人都会加薏米嘅，因为薏米亦都系有一个去湿同埋消暑嘅作用。咁啊，所以咧，即系以上一啲嘅消暑嘅食物啦，亦都可以希望大家咧喺炎炎嘅夏日啦，即系未来几个月都可能会成日可以食到呢一啲咧，好可以消暑啦，同埋可以去水嘅一啲食物咯。 我都试过煲啊，你信唔信 啊？ 系啊， 信 系得噶，好容易煲噶咋，其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最少30个城市周末再有大规模示威抗议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员压颈后死亡，多处示威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到处破坏和抢掠，亦有人纵火烧警车和攻击警员。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多个州部署国民警卫军协助，最少25个城市实施宵禁，近1400人被捕。首都华盛顿当地星期一晚上11点至到第二朝的6点起宵禁。民主党籍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包泽强调，已经调派国民警卫军协助警方维持治安。代表弗洛伊德家人的律师指控，涉事的白人警员蓄意谋杀，指警员故意用膝部压住弗洛伊德的颈部近9分钟，期间弗洛伊德求救话不能够呼吸，批评警员应该被控一级谋杀。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话，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建立港区国安法，表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志，体现依法惩治港独黑暴的强大民意，重申中国主权不容挑战，国家安全必须坚守，港区国安法势在必行，势在必成。文章指港独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少数港独和黑暴分子企图揽炒香港，绑架750万港人利益，执意将香港逼往绝路，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建立港区国安法是要依法惩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和黑暴分子，保护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的香港市民。全国人大的决定表明，为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正确实施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中央依法打击和压制港独绝不会受缘。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一对居住在沙田沥源村六泉楼的夫妇，女患者的两名女同事亦都对病毒呈弱阳性反应。嘉里物流发表声明，确认女患者是公司夜班兼职员工。声明说，女患者在嘉里温控货仓一翻工，主要负责为产品张贴标签，员工在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手套。女患者最后的上班日期和时间是上个月24日凌晨4点，她有份负责张贴标签的食品已经在当日早上送到零售市场，之后就没有再翻过去工作地点。嘉里物流表示，公司已经在星期六停止该肇事设施的运作，并进行彻底消毒。食环署昨日亦都已经为该设施再进行彻底消毒。卫生防护中心目前已经安排和确诊员工有密切联系的其余26名工作人员在检疫中心进行检测和隔离。埃及军方表示，安全部队在北西内省的反恐行动中打死19名的恐怖分子，4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身亡。声明表示，埃及安全部队对北西内省比尔亚卜德、谢克祖维德和拉法三个城市中的恐怖分子从匿地点展开突袭，除了打死恐怖分子之外，又引爆5枚爆炸装置并检获一批枪支等等。另外，安全部队在北西内省进行空袭，炸毁储存爆炸装置的仓库和两架恐怖分子使用的汽车。埃及安全部队今年以来多次展开反恐行动，打死几十名的恐怖分子。财经消息，迪经平均指数报22,024点，升1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61，加元1.374，人民币7.14。英镑兑美元1.238，欧元兑美元1.112，澳元兑美元0.6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73美元，卖出1,736.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五单交通意外啊，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同埋近住蝴蝶谷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盈辉堂对出噶，就系、是、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啦，近住明爱医院都有意外啊，同埋后面蝴蝶谷道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对出。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道嘅快线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水泉澳村对出啊，就系狮隧而家出翻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咁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运头塘村。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桥中间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都有车龙啊，几长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加龙村对出，就喺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加龙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喺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东行都有龙尾噶，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啦，头先讲咗有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翻荃湾啦，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挤塞啊。咁太子道西天桥出翻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啦，荃湾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芙蓉山路。咁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讲嘢好大声啊！ 咩啊？佢同个仔讲电话好温柔噶。 佢唔愿行，成日黐车坐。 你试下俾优惠佢啊，飞扑出去都仲得啊！ 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桂花田。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松快活人。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八点四十分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喺直播室咧为你服务咧呢一刻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啦，亦都有芭比林慧啦，同埋小白白元浩喺直播室当中准备同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先嚟咧系睇明报，明报今日嘅内页讲文咧就有关于我哋香港嘅抗疫新阶段啊，有啲乜嘢嘅新消息啦，咁啊都似乎唔系咁理想嘅消息啊，咁就讲到话本港新型冠状呢、这个冠状病毒啊，本港新型冠状病毒咧连续系16天本地零感染就断缆啦。寻日咧新增有两宗咧本地嘅个案，咁两个人咧都系居住喺沙田沥源村嘅夫妇嚟嘅，34岁嘅太太咧佢就病发之后8日啦，就去到咧急症室嗰度求诊。去到尋日咧，情況危殆噶。咁佢喺葵涌嘉利物流温控貨倉擔任夜班員工噶。咁就為英國入口預先包裝嘅蔬菜以及係水果去貼標籤。咁其中有兩名同事咧，曾經喺4月底出現病徵，經過病毒測試係呈弱陽性嘅。咁同一間啊，其餘26名嘅職員啊，包括係確診女患者嘅同住同佢一齊住嘅姑奶咧，就需要咧係檢疫14天。咁而衛生署相信啊，患者工作嘅地點咧係出現一個小型爆發嘅，亦都顯示咧社區隱性傳播鏈係從沒中斷。物流業界就指咧，一般係唔會額外為貨物消毒嘅。有專家認為啦，未能排除職員因為包裝表面帶病毒而染疫咁話。咁而亦都受到牽連嘅一間公司就係瑪莎啦。咁瑪莎發言人就表示啦，接獲物流服務供應商嘉利物流通知，一名兼職員工確診，咁瑪莎咧正係為全港店鋪消毒。咁所以咧，部分門市今日營業時間或者會受到影響咁講嘅。咁至於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就話啦，嗱，當局咧曾經聯絡女患者求診嘅私家醫生，咁佢就話咧，醫生當時以為患者係屬於呼吸道感染，咁加上咧患者冇外遊記錄，可能忽略感染病毒嘅可能，咁冇安排到測試嘅。咁啊，張竹君咧就提醒私家醫生留意患者嘅輕微病徵，提高警覺，為有出現咧傷風咳呢種病徵嘅患者咧留樣本，以便啊及早化驗嘅。佢補充話咧，目前啊每日咧大約有數十至到100個樣本咧由私家醫生咧係送去衛生署嗰度化驗，係呼籲市民如果有唔舒服咧，應該係求醫啦，並且可以主動提醒私家醫生咧係咪需要咧驗呢個病毒咁講。呢個嚟自今天咧明報嘅內頁要聞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東方日報》嘅要聞啦。嗱，要做一個注解啊，因為咧報導入邊咧提到嘅疫下咧係抗疫嘅疫。大厦嘅下吓，唔好误会啊！ 我冇举高双手，唔使惊。 系啦，因为咧嗱，标题咧就已经讲到啦，疫下爆鼠患，卫生大灾难。咁啊，新冠肺炎之后咧，公屋嘅疫下咧洗亦都唔干净，兼且咧系爆出鼠患，商疫嘅威胁咧就危机重重。咁啊，报章咧就话揭发咗咧房屋署办事不力，多栋嘅公屋咧成为咗疫下之后咧，再遭到群鼠嘅围袭。咁啊，其中此咧，因為喉管播毒而引致居民感染肺炎嘅青衣長康村康美樓同埋大埔富亨村亨泰樓咧，早前雖然咧已經有政府派員去徹底消毒啦，不過仍然咧發現老鼠橫行啊！唔少嘅居民咧投訴話有老鼠上樓，就擔心咧群鼠會成為播毒嘅媒介。咁啊，記者咧日前去到現場視察，就發現咧康美樓樓下嘅垃圾房附近有多隻嘅肥鼠咧喺光天化日之下咧係結伴開餐噶。而呢一個大廈旁邊嘅街市同埋停車場附近嘅花槽咧，更加係驚現多隻老鼠同埋老鼠窿啦，亦都係見到嘅。咁啊，記者 都去到另一个地方咧，就系话咧去到呢个亨泰楼附近嗰度视察咧，就见到咧有多个嘅垃圾房咧，而佢嘅大堂门口咧不时都系堆满住垃圾箱，咁啊少不免咧亦都有好多嘅冷饭菜汁啦，往往咧都可以吸引到咧呢个老鼠嚟到觅食嘅。咁有議員咧就批評話，房屋署咧喺疫情之下嘅滅鼠成效與公眾期望咧存有落差嘅，就擔心房屋署咧對於呢一個村中嘅衛生情況做唔好把關咧，最終就會導致疫情喺社區爆發，令到居民咧就惶惶不可終日嘅。至於房屋署發言人咧就回應話啦，咁啊長康村嘅呢一個屋村辦事處咧，過去一年咧一共接獲咗七宗發現鼠蹤嘅報告，咁亦都咧會繼續檢視呢個長康村嘅清潔同埋衛生情況，並且咧係會積極咁樣跟進防鼠同埋治鼠嘅工作嘅。不过至于这个富亨村方面，房屋署就说了，业主立案法团已经接管了屋村的管理工作，包括了就是委聘这个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这个屋村的日常管理事宜等等的。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关心一下啲国际嘅新闻消息啦吓。讲到咧就系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员压颈后死亡，事件触发嘅示威浪潮一发不可收拾啊！局势持续混乱，多个嘅城市前日开始相继实施宵禁，希望尽快平息骚乱噶。執法人員鎮壓的手段也都越來越強力了，除了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之外，也都有警車就衝向人群等等的。今日其中紐約市同埋明尼阿波里斯市有人咧就係破壞以及搶掠商店，今日向警員投擲石頭以及咧就係縱火燒毀警車。全國多個嘅城市前日開始啦，美國方面亦都相繼宣布實施宵禁噶，包括咧就係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加州、洛杉磯、華盛頓州、西雅圖、伊利諾伊州、芝加哥、俄亥俄州等多個嘅州份出動國民警衛軍。咁啊喺示威嘅源頭明尼蘇達州政府更加全面動員國民警衛軍，可以話咧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首次噶。根據美國廣播公司尋日報導啊，統計各地警方的數字，單是過去三日其中22個的城市警方已經合共拘捕1700人。洛杉磯警方表示，當地最少533人被捕，涉及盜竊、搶劫、襲警、意圖謀殺等等的控罪。洛杉磯市長已經就要求派出500名的國民警衛軍增援的了。紐約市前日連續第三日爆發示威，27歲的女子在示威期間向一輛的警車投擲汽油彈，當時警車上面有4名的警員，警員上前拘捕的時間，她21歲的妹妹用口就咬警員，結果同樣都是被拘捕，她們亦都有被控這個企圖謀殺罪。另外德州的休斯頓亦都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上個星期五示威期間，一名女子被騎警的馬匹撞跌，並且就被馬匹踩中，未知道是否就是受傷和傷勢是如何的。以上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好，謝謝小白。接着跟大家轉看《蘋果日報》今天的頭版頭條，就講到今個星期四就是六四事件31週年，支聯會至今仍然是未獲批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在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之下，日後支聯會更有可能被取締。港區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昨日出席城市論壇的時候講到明，支聯會提出結束一黨專政，以此目的舉行悼念集會就不犯法都幾難，更加以之前內地人士製作一隻酒叫做銘記八酒六四這種酒被定罪為例，就指有關做法已經是屬於顛覆政權的行動。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就講到話，繼續會堅持每年六四燭光集會就絕不退縮，因為香港人已經退無可退咁講。咁好啦，如果講到話即係最終咧都係唔准喺呢個嘅維園嗰度舉行六四集會，咁點咧？咁李卓人咧就話，到時咧支聯會咧會以Plan B 嚟到係悼念，咁包括咧六四當晚喺維園擺街站，以及咧就派發蠟燭，去到晚上七點鐘咧就步入維園舉起燭光，成員咧會以8個人一組就分批咧進入維園，八點 九分咧就會默哀咁講呢個佢講嘅 Plan B 啊。咁另一方面咧，就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啊譚慧珠咧，尋日出席啊一個新聞節目嘅時候講到，不能夠單憑一句口號或者係唱一首歌就判斷咧是否違反國安法，咁需要咧係睇前文後理、意圖、後果以及係有否組織等等，認為中央會參考世界各地，甚至係2003年基本法23条草案，但係當年草案正係被質疑咧未能保障人權同自由。咁港版國安法嘅決定草案當中咧，就有喺行為之外咧，就加入活動呢兩個字。譚慧珠就指兩者最大分別咧，就係活動有多人參與，提醒市民日後參加活動嘅時候，若果發現變質咧，就應該要離開，免墮法網啦。咁呢一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咧《經濟日報》嘅港聞消息啦。咁佢呢度咧就一個獨家報導咧，就係講到話咧居屋7000伙咧最快第三。季推出，咁佢话咧，佢就得知消息咧，房委会会喺下半年咧，即将会推售4个新屋嘅新居屋嘅项目啊，咁啊涉及咧约7037伙，数量之多咧系创咗2014年之后咧复售居屋以嚟嘅新高噶。咁4个屋苑当中咧，亦都有一个嘅市区盘，亦都有项目咧系设有3房2厕嘅大单位间隔，或者咧会以呢个现楼发售嘅。咁当中亦都有项目咧系位处于呢一个新界较偏远嘅地区，咁不过咧佢嘅售价咧就或者会较平啲嘅。咁今年咧只系售一个嘅市区流花项目啦，就系钻石山嘅启祥苑，咁啊料咧就会成为市场焦点啦。項目咧就有兩座嘅，咁啊根據呢個房委會嘅文件就話咧，呢個屋苑原先咧係提供大概920伙，而最新修訂版本咧就話佢係有940伙嘅。咁而啟祥苑地基工程已經完成噶啦，上個亦都會已經喺3月動工啦。咁啊記者咧就喺鑽石山地鐵站 B 出口步行前往地盤啦，大概需要2分鐘嘅。咁而屋苑附近咧亦都有好多條嘅巴士路線途經啦，咁亦都係享盡呢個地理嘅優勢嘅。另外咧，馬鞍山嘅錦進苑亦都係即將推售啦。屋苑前身咧就係單車公園，由大水坑站咧步行至到呢一個嘅地方咧，都大概需要10分鐘左右嘅。屋苑較遠離市區市中心同埋海濱長廊，不過附近咧就係有呢個小型街市、超級市場同埋屋村商場嘅。咁啊，讲到咧，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咧，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啦，房屋署咧其实已经敲定咗下期居屋选址同埋推销嘅推售模式，咁啊预料咧短期之内咧向资助房屋小组汇报，相信最快咧第三季尾至到年底咧就会接受市民申请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呢个嚟自经济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方面嘅独家报道啊，咁啊讲到疫情底下啦，各种嘅骗案亦都涌现，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星岛日报》咧就讲到啦，有注册社工啊涉嫌咧就借疫情为名行骗啦，以折扣价咧就向佢服务嘅护老院集团同埋员工，仲有咧就系院友嘅家属啊，兜售大批嘅超市现金券。咁啊，内文亦都有提过咧，咁啊呢一个嘅超市现金券咧系涵盖咗香港多间嘅超级市场啊吓。咁啊话到啦，交易数次之后啦，开始咧就借故拖延出货，咁啊多次承诺退款。亦都咧未有兑现，今日涉款最少咧过100万嘅，哇，都好多啊！目前已经有10几个人咧就去到旺角警署咧嗰度报案噶啦。咁据讲啊，该院上至到管理层，下至到社工，咁啊医护以及一般嘅员工，甚至系院友嘅家属，亦都有被咧就系招揽购买呢一个嘅现金券噶，每人缴款啊几千蚊至到几十万不等嘅。咁估计涉款最少都已经过100万噶啦，涉及咧就系10几名嘅苦主。咁啊，《星岛日报》咧追查底下，发现咧呢一间叫做善怡护老集团旗下嘅3间护老院，包括大华、善怡以及咧就系万基护老院，亦都有员工中招噶。咁啊，有员工话到啊，早于年初嘅时候，唔少人啊缴款之后开始咧就收唔到现金券啦，咁啊多次追讨啦。對方亦都以咧就係疫情、封關影響物流等等啊為原因，咁啊拖延呢一個嘅還款，並且承諾咧每一個月啊都會繼續還款噶。 嗱，咁啊呢一位叫做疑凶啦，或者嫌疑犯啦，咁佢自己都话到啦，佢话到佢自己都系社工，咁啊唔想冇咗个牌，咁啊所以咧一定会还，咁啊叫大家放心。咁啊，警方表示啊，旺角警署寻日咧就系暂时接获到两个人正式报案，指出啊向一名姓黄嘅男子以优惠价钱购买商店现金礼券，其后未有收到有关礼券。咁啊，與該名男子就失去咗聯絡，懷疑咧就受騙噶。涉案嘅金額啊，總共咧就大概係50万元。警方經過初步調查之後，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咁啊，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九隊跟進，暫時咧就未有人被捕嘅。所以話疫情期間咧，大家都要留意住會唔會用其他嘅唔同方法去到行騙啊嚇。 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 宝。Good morning， 早晨啊。 Good morning 嘅 Bobby，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喂，今朝早呢，我话梅呢就想同大家 hashtag 一下呢一个几富于系讨论性嘅话题啊。咁啊，都系同呢一个啦，疫情啊、疫境啊、抗疫啊、防疫啊，都系有关嘅。咁、就从呢一个啦，都差唔多有成啊。哇，四个月都有啦吓，呢一个嘅抗疫嘅日子，咁大家咧过咗咁耐啦，有好多咧一啲我哋日常生活上边啦，个人卫生啊、家居嘅清洁咧，都做咗唔少嘅 hashtag 咧，让大家咧真系好好提点下啦，咁可以做得更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有一啲咧学说咧，都喺呢一个嘅抗疫期间咧，就话渗透出嚟啦，俾大家去思考一下，究竟呢一啲嘅说法又系咪真事呢？系咪真系会带嚟咁样嘅情况呢？就系、是、关于咧呢一个嘅贫富悬殊嘅距离啊！ 不嬲距离都大噶啦。 嗱，咁好啦，譬如以阿小伯同埋芭比，你哋咧，两个人都有脑嘅，系咪？有个脑袋啊，即系俾你哋去思考嘅话，你哋又会觉得喺呢一个嘅逆境之下，究竟我哋社会上、世界上个贫富悬殊嘅差距会变成点呢？系会差距得更远啦，定还是会拉近咗呢？ 应该系拉远咗啦，更加系咪啊？ 更加阔咗， 因为咧有啲嘅叫做富贵嘅人，咁佢哋做一啲譬如系日常用品嘅生意，咁我哋又要继续去买嘅，我觉得都系啊。好难去到扭转嘅喎，呢个世界呢个情况。 即系你用咗钱，又要用多咗钱去买嗰啲 抗疫 嘅用 品。咁通常有钱去到做啲生意嘅，都系本身已经有钱嘅人啦。 哦，咁样，咁啊 ，Barbie， 你又认为呢？ 我其实觉得咧，就可能系差唔多嘅，即系本身个距离就大啦。咁虽然大家都系有个必需品，但系咧，我就喺嗰个经济嘅运作模式角度嗰度谂，即系因为咧，佢哋嘅生意又会差咗，或者佢哋公司嘅股价会低咗，咁、而咧普通人。咧嘅失业率可能又高咗，所以我都系一齐跌嘅、 一齐跌。 如果系一齐跌，咁原本都系距离一百嘅，可能都系大家一齐跌， 差唔多啦。所以就系、 所以又系差唔多，系咪、都几好吓，有两种唔同嘅讲法。咁我呢就今日揾嚟呢系有另外一种嘅说法。 仲有 呢一种呢就系、外国有一啲嘅经济学家咧个主流意见啊，佢哋认为呢响呢一个嘅逆境之下呢，有一个嘅情况。就是会令到贫富悬殊的距离反而是拉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中一种讲法就是好像 Barbie 这样说，那些有钱人他们没有生意做，又或者他们有钱，于是他们更加肯舍得用钱去买抗疫的用品，所以就少了钱。相反，那些穷人是没有钱，但很多世界各地的政府都用现金去支援他们，那就变成了 咧拉近，即 系佢哋系政府钱嚟嘅。 咁大家又信边范咧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逆境都有晒意 fat， 贫富差 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太古城。咁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东港中心。在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排到北假山花园；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子豪，你会怎形容 Give Me Five 呢？ 灵异咯。 J 师傅，你今日有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不如讲一讲咧，喺你前边嗰个显示器上边咧，已经有个中年人坐咗喺度噶啦。 喂， 你睇我哋 IG live 噶？ 啱啱天唔小心喐咗嗰句。 嗱，系啦，佢而家净系伸只手指同你玩，喺二只手指前面。 哎呀， 系咪咁灵异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儿子豪波胜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道咯。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那么踏入6月1号了，开始下半年了，今天交给你帮我们做个大市的前瞻，看看6月是不是真的传统智慧，五穷之后就开始六绝了，交给 Jason 帮我们分析一下，麻烦。 OK， 好，其实就港股五穷啦，咁样咁五穷月咧就的确系即系跌咗落嚟嘅吓，咁啊即系整个五月份啦，香港咧就跌咗差唔多7% 嘅吓，咁但就相比起外围咧，就的确系即系逊息咗唔少嘅，咁因为咧睇翻咧就美股啦，咁样标普500指数就累积嘅升咗4.5% 吓，咁啊六月份五月份咧，咁就日本嚟讲仲劲啦吓，咁啊日股咧系升咗超过7% 嘅吓，咁即系话一个来回咧，香港咧喺五月份咧就跑输咗俾外围咧成十几个百分点嘅吓，咁所以咧你话六月份究竟会唔会真系六绝咧咁样，咁啊当然啦，就即系要留意翻就即系究竟上个星期啦，咁啊特朗普啦，咁就即系公布咗一个即系制裁措施啦，咁样咁啊即系预期咧就同即系个即系制裁嘅力度啦，同预期咧系相近嘅吓，咁但系究竟今个月会唔会即系出 出埋其他嘅一啲嘅制裁嘅即係措施，或者甚至乎係去到即係其他嘅層面咧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即係今個月相當之關鍵啦嚇。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今個月咧亦都係即係有兩隻比較重磅嘅中概股咧會嚟到香港就即係招股啦咁樣。咁包括就京東啦，同埋網易啦咁樣嚇。咁究竟會唔會即係今個月即係喺聽日咁就網易就會即係預期就會開始招股啦咁樣？會唔會喺短時間咧就即係會究竟反彈啦，即係個港股會唔會反彈啦，即係令到個市場氣氛會熱翻少少啦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短線嚟計咧，香港咧港股呢一邊今個禮拜反彈嘅一個即係潛在嘅因素嚟嘅。咁第三樣嘢就即係當然比較即係遠少少啦，咁同埋比較宏觀少少就係咧，究竟即係嗰個疫情會唔會出現呢個第二波嘅爆發嚇？咁依家咧就即係見到即係全球啦，其實嗰個新病例咧仍然係即係持續高企，咁究竟會唔會即係喺重啟經濟方面咧即係帶來一個阻力咧咁樣？咁呢三樣嘢其實我覺得係今個月咧大家都要非常關注嘅嘢嚟嘅。 咁散户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因為咧局勢咧都系每时每分每秒咧都变幻莫测啊吓，咁啊同股价一样啦。今日咧听众林小姐啊问只咧中银香港啊吓，咁佢38蚊又有货，32蚊又有货，25蚊又有货，好明显咧即系将个平均买入价咧变成大概31蚊度啦。咁啊都揸住好多下，咁啊林小姐问下 Jason 咧，应该中长线或者短线应该点去操作啊？ 其實就見到中銀香港咧，就五月份都係表現比較弱嘅，咁由高位咧24.5啦跌到落嚟，依家就21.6左右嘅。咁最主要原因就因為即係政治風險比較大啦，咁始終香港即係中銀香港咧就係即係負責香港嘅人民幣結算啦，咁所以其實依家咧就面對住即係特朗普可能會即係出現嘅香港嘅制裁啦，咁其實都會受到影響嘅嚇。咁依家就你話林小姐就揸即係31蚊。左右啦，咁就揸住咗，咁依家都跌咗成大 around 係30% 左右嘅嚇，咁你話依家呢個位好唔好再溝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即係風險仍然係比較大，咁同埋本身阿林小姐都揸咗唔少貨啦，咁就我建議就首先都係即係持貨觀望住先啦，咁等一個反彈再即係減磅嚇，咁你話上到咩位咧咁樣，咁上到咧大約就即係24蚊左右啦，我覺得都要開始。即係睇一睇可唔可以減磅啊咁反而就你話仲冇再溝貨就真係唔好再溝㗎嚇，咁所以就諗翻即係留意翻啦個股價走勢啦，睇下可唔可以上得翻24蚊左右啦，咁就開始減磅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咁啊，唔該曬 Jason，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拜拜， 拜拜。 成功的先。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亲亲靓猪妈来到六月份呢当然就是一个的主调就是父亲节的啦。所以呢今个月呢我都会找你一位嘉宾是一个好好的父亲，因为他呢工作忙碌啦，对两个小朋友亦都是照顾周到啦，对太太都非常之心情啊。一个好爸爸的典范啦，就是林子博的。Hello, 子博。 Hello, Hardy, 你好啊。 今次感觉都挺得意，我平时呢以前可能是一起做嘢啦，一起上节目啦。今次是你是我的嘉宾啊，吓，你我受访者喎，吓， 系咯，以前我访问你多啊嘛， 唔紧要，我哋可以试下呢个感觉。喂，只不过我知道啦，其实你近期咧工作方面咧都几多元化啦，除咗即系即系不拍摄嘅工作之外，出埋歌喎，系咪啊？ 系啊，其实我系对上一次就系2015年嘅，咁今次2020年就系我第二首歌，咁第一首歌就系我同啲仔女一齐唱嘅，嗰首叫《小人儿》，今次呢首叫《男人心声》啦，系啦。 嗱，《小人儿》嘅时候你讲紧2015咧，两个小朋友都细啲啦。而家睇翻咧，仔女啊，即系阿泳瑜咧，都应该差唔多15岁啦，系咪啊？ 系啊， 卓男都10岁啦，所以而家咧嘅即系又大个咗，咁啊出翻男人心声。今次呢只歌真系讲自己噶咯，系咪啊？ 係啊，主要咧都係講翻我2019年即係發生喺自己身上嘅事啦，發生喺屋企嘅事啦。咁就希望一個記錄嘅形式咁樣，等第時自己聽翻都記得啊，原來我2019年係發生過啲事喎。 嗯，其實好好，有陣時可以喺自己嘅創作咧，或者自己工作上邊咧，即係加入翻個人嘅一啲感受同埋元素咧，真係你講得好好，係一個記錄嗬，對大家嚟講都係一啲好特別嘅一啲嘅 memory 嗬。 是啊是啊是啊。 嗯哼。好啦，嗱咁呢段时间啦，咁要 plug 歌啦。但我知道你其实嘅工作方面呢都好多方面都系继续系即系开展緊啦，忙緊啲乜嘢呢？ 其实呢而家主要就系嚟緊喺香港开电视系啦 ,77 台嗰度呢，咁有一啲综艺节目呢，咁就系会开始慢慢拍同埋出街咁样囉。咁就当中当然走唔甩都系有亲子节目啦，咁就做嘉宾啦，亦都有一啲主持嘅亲子节目啦，咁同埋一啲真人 show 咁啦，系啦。 哇，都好多范畴喎。嗱，你亲子节目对你嚟讲应该就好 easy 啦。咁嘉宾方面会系分享啲乜嘢呢？ 咁其實主要都係同阿仔譬如話一齊下廚煮嘢食啊，因為佢有一個係講我的志願咁樣嘅，咁就盡量滿足小朋友佢想做咩志願呢，我哋就去俾一啲職業俾佢體驗下咁樣，譬如話想做廚師咁樣，咁就會喺嗰個廚房嗰度就俾個廚師衫俾佢着，跟住要去煮餐飯俾屋企人食咁樣，嘅一啲任務俾佢啦。 幾好玩喎，因為我諗呢大家都經歷過啦，啲小朋友細個啲嘅時候呢，你要去唔同嘅國家，咁有啲地方係俾佢哋去體驗職業嘅嗰啲嘅，即係我哋話啲 playhouse 㗎嘛，係咪？但係其實而家十歲啦，卓南，咁佢呢一刻佢嘅志願係乜嘢？ 佢年年都唔同㗎喎。 你講嚟聽下，近呢幾年佢嘅轉變係點樣呢？ 其實都係唔知係咪因為疫情緣故啦，即係佢睇我喺屋企煮嘢食多咗，佢而家佢想做廚師啦。 哦，中廚定西廚啊？ 志願佢又冇分嘅，咁平時喺屋企係中意。佢最中意整炒飯嘅屋企，咁就除此之外就係佢一次都會見我，即係我就煮嘢多咗啊嘛，而家因為即係我太太緣故，佢又出唔到街食飯啦，咁變咗我就煮俾佢食啦。咁就佢睇得多，佢話咦就好似好玩咁樣，睇到爹哋好似有啲進步咁樣，跟住佢又想挑戰下我咁樣，跟住就係啦，咁佢又煮埋一份咁。 我記得咧，即係我哋都一齊去過一啲節目啦，做嘉賓啦，咁啊好都好印象深刻。你一對嘅仔女咧，其實好乖嘅。嗱咁而家讲翻女女啦，都十五岁，喂少女嚟嘅。我哋以前认识佢，咁佢哋一个小演员啦，可能都有啲演出啦。咁喺到呢个有冇话少女阶段嘅少女心事，同以前啊一个嘅小妹妹有冇啲咩唔同咧？或者个相处方式会唔会都有啲嘅一转变咗啊？ 其实首先讲，如果佢嘅志愿咧，就系咁多年都系一样咧，去希望系将来都系做我呢一行嘅，即系 想做 演员啊、表演啊上面嘅嘢嘅。系一直都系嘅，咁就冇变嘅。咁就至于如果话佢而家嗰个转变同以前小妹妹嗰阵咧，其实系少女咯，即系佢中意嘅嘢系每日都系变紧嘅，即系中意嘅意思就系譬如话可能佢喺潮流上面啊、衣着打扮上面啊咁。我而家都系尽量去了解佢究竟佢每日中意啲咩，因为我都唔想脱节啦，即系我好惊，即系我好惊，我可能我会觉得哇，爹话乜爹哋咁靓嘅咁，即系我好惊呢啲咯，即系所以而家都有阵时佢都会话我听，我爹哋你唔好着呢啲衫啦，而家唔兴噶啦，咁先系啊，咁啊尽量去了解佢，亦都希望佢融入喺个世界入边咯。 系啊，即系证明啲爹哋妈咪咧，其实我哋真系咧都好想咧同啲小朋友系 keep 住一个步伐啦。第一就系、是、第一。想跟他们有一个共同话题，不想他们只是跟 Frank 谈，不跟爹地妈咪谈。另外好像你这样说，很多时候关于 fashion 啊、潮流啊，或者甚至乎演艺潮流，他都很 in 的，所以我们其实希望是真的由他带领我们走回头。 我都系噶，譬如话佢而家学紧跳舞咧，即系佢自己都有了解，即系以前嘅跳舞同而家跳舞，因为我近即系近排可能佢又喺唔同嘅媒介睇到，哇，即系睇到郭富城跳舞好犀利咁样，咁系啦，咁其实佢亦都喺佢嘅排舞老师嗰度跳舞学跳舞嘅，咁但跟住佢都话，咦，其实我而家想转下跳翻第二啲舞咁样，即系我都想了解究竟佢哋而家中意啲咩嘅咧咁样。 同埋咧，疫情嘅期间咧，我谂即系小朋友咧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好多，啲父母都冇谂过，真系可能一日可以24小时都对住佢哋噶嘛？喺个相处方面会系更加 close 啊，更加多嘢讲啊，定系有啲就话都唔系噶，小朋友喺屋企都系你喺房多噶，你哋一家人嘅相处嘅时间啊，又点样去平衡咧吓？ 都系啊，而家成日睇报道就话离婚数字高咗，系因为大家面对面多咗， 被逼面对得太多， 系咪啊？即系亲子方面可能嗌交嗌多咗，咁但系我相反，我啱啱即系喺屋企，我系会大家嗰个关系会亲近咗。 你绝对系一个冇架子嘅爹哋啦，你平时都同佢哋玩得好 friend 噶嘛，我记得。 都系噶，都系噶。咁但系好得意嘅，即系以前咧，叫佢哋做家务好难嘅，咁而家咧，我哋又用咗好多方法，例如好似游戏形式，即系大家输咗个做家务咁样。 喂， 咁我觉得又 OK， 即系佢哋又会喺游戏当中学识，即系唔好输打赢，要输咗就真系要去做咁样。同埋亦都令到我哋冇咁怒气，成日叫佢做，你叫佢做，不如大家玩游戏去以游戏嘅方式去令到佢哋去做呢样嘢咯。因为你叫佢主动去做，你知啦，即系有 唔系你叫啊，唔系你单方面嘅嗰啲嘢，系咪？ 同埋好似有種大石砸死蟹嘅感覺，我覺得又好似唔係冇嘅，即係啦，咁啊變咗大家即係有商有量咁樣，即係約法三章咁樣，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嘅。 係啊，嗱，其實唔單止子博啦，同近期同好多嘅爹哋啊或者啲媽咪傾都係，即係呢段疫情期間咧喺屋企大家對住嘅時間多，無論你嘅仔都係細嘅小朋友，或者好似你咁啦，可能啲女女都去到一啲比較少女嘅情況都係啦，原來咧會重新咧研究一啲嘅新嘅相處方式咧，係以前冇諗過。都是 work， 都是挺开心，最终的成效都是挺好的。是的。咁仔仔啦，嗱仔仔咧，而家你就都会即系带佢去好多。其实我谂，子博一向俾我哋感觉都系啦，好 warm 嘅。好多时工作如果许可咧，都会带埋小朋友可以一起去睇下你工作嘅情况啊，或者可以等佢哋一起参与噶嘛。仔仔而家十岁，阿 Chuck 乔啊 Chuck 男，都仍然系会中意跟住爹哋去做嘢嘅，会唔会？ 其实咧，我一直以嚟我都系好中意去带佢哋去体验一啲事，体验一啲事嘅。即系譬如话好似阿卓南咁计啦，即系好似喺旧年我曾经捉过去山区嗰度去做探访咁样啦。即系虽然佢又唔系好想，但系我都会氹下佢，就不如你去体验下啦，睇下啦咁。咁我觉得男仔系应该受磨练嘅，即系俾佢睇下多啲唔同嘅嘢。咁譬如话好似我嚟紧，我可能会有一个节目系讲 camping 嘅，即系讲系啦，即系露营嘅，咁我都想俾佢体验下，喂，即系其实喺荒山野岭，喺你乜资源有限嘅情况底下，你点样去煮一餐，又或者系去搭个帐篷出嚟，令到自己可以稳稳阵阵，今晚有一住，唔会被风吹冧咁样。即系我自己中意咁样咯，即系所以我嘅工作有阵时容许嘅话，我都会带佢哋去体验下呢啲嘢啦。 系啊，其实好特别嘅，因为可以工作嘅关系，有好多嘅安排，可能平时自己好想做，但系你要搞好多嘅复杂嘅过程咯。但系工作关系，我哋可以去有个好好嘅配套之下去体验，小朋友能够参与埋都一样系咁好，同埋加埋而家都翻学时间比较弹性啊。如果系可以一齐去，佢应该都 happy 系咪啊？ 系啊，咁所以我太太都话啦，哇，即系佢知道我嚟紧有一个真人 show 啊嘛。咁其实我都系算系半个制作单位啦。咁其实咧，咁佢都话喂，不如暑假俾阿女体验下，即系佢因为佢做过幕前啦，不如试下做幕后嘅感觉，去点样去照顾你，去帮佢执头执尾咁样，即系当系暑期工出份粮俾佢都好啊，或者都好、啊，即系俾佢感受下，即系幕后嘅辛酸。 我谂你今次有埋制作人嘅角色，即系喺成个节目上面嘅构思或者各方面，你都会参与程度高好多，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哇，咁真系讨好啊！知道子博咧，各方面啊，而家都好多嘅新尝试啦，都好开心啦。咁就但系另外一方面知道咧，其实你平时咧一唔使工作，或者工作嘅时候，你个心都一样系一个暖男嘅爸爸加好老公嚟噶嘛。嗱，咁下个礼拜喺我哋亲身靓猪妈呢个时段咧，继续同你倾下啦，喺家庭嘅各方面一啲最新嘅情况吓。多谢你，子博。 好啊好啊，多谢你 ，thank you， 下次 ，thank you。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充斥悲观，艰难成家，彼此不再亲。 日夜互猜，居心可测，欠缺合群，谁肯脱去面罩，将心比心？当威势到，一场围攻，彼此都自卑，坐以待毙或抱打不平，必负面乱寻捷径。难道要获胜毫无道理，和赢都呼应？男人心声堂堂汉子，陌路里相逢身处那位置，不给面子迟摇，请收起煞有介事，来听空听空堂堂堂汉子，莫怨天遭要收视，当跟竭力时重拾构思，没最低身处于洞谷底也立志。一家之主，妻和孩子都不可缺少，利润重要，千挑百选也没动摇，良知告诉着我怎么自辩，担当得起低潮人生，可刻骨铭心，划过后月下再看今日，没特别自寻自困，重犯错犯今人，学习到胡任的吸引。男人三先堂堂汉子，现实里生存胸襟要大志，不给面子迟摇，请收起煞有介事，来挺胸挺胸膛堂堂汉子，或你可扎好工资，当天踏下时仍旧笑意，没最低身处于更谷底也立志，凭自信可以磨练够，会有欣赏发现，那惧怕悬崖峡谷面前发现，男人心声堂堂汉子，莫自愧不如世界不想知，孤芳自赏也要别自焚，生错不知真真几多有志，堂堂汉子默默作奸人本事，可好无疑，凭十只指若跌低都教懂我怎处理，下次 直播室入面有三个男人，是不是都代表到你们的心声呢？有林子博的作品啊，男人心声。 我不敢说他代表我。 是 啊，不敢啊，不敢啊。 我 都不敢啊。 好啦好啦，那不紧要啦，听了这一首作品。 代表你啊，好 啊，下个礼拜呢亲亲靓猪妈呢都仲有 part 2的林子博的。咁大家密切留意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第四个男人的声音出现了，有罗启山。 喂，早晨啊，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早晨，咳神。今晚的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节目咧吓？ 今晚八点咧就铿锵集噶。 系。 咁铿锵集咧题目咧，你都一听嘅时候咧有啲感觉噶。 有感觉。 佢、就系叫做咧700万人的极少数。 700万人的极少数啊？ 系啊。 极少数系有钱人。是咩人呢？穷人呢？唔会系啊，穷人好大数。 你无啦唔系即系无啦啦好少讲㗎嘛。 系。 咁呢轮呢比较热烘烘嘅话题啦，就嗱全国人大呢高票通过港区国安法啦。 系啊。 咁中央政府强调呢国安法系针对极少数人嘅。咁呢700万人嘅极少数呢会点样受到影响呢咁样。 咁、今晚就可以睇下啦。了解一下即系寻找究竟呢个所指嘅极少数系啲咩人啊？有 系啦，冇错啦。 好啊，了解下啦。 咁去到咧，即系日常八点半嗰度咧，咁就会睇下啦。啊，有你知啦，呢轮咧好多人都披头散发啦， 除埋口罩咧，其实须都唔剃咁样啦。 哦、有时我都会啊， 系啊， 贪得贪方便啊。 我终于鼓起勇气，上个礼拜去剪咗头发，因为实在吓死自己啊嘛。 哦， 系啊，咁但系咧。就呢輪咧，其實都多翻啲客嘅，即係聽費。 我哋講啊，非法鋪啊， 係啊係啊， 八形屋啊， 係啊。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咧之前咧，好多人咧即係停工啊， 係啊， 覺得去洗頭咧有高風險啊咁樣啦。 究竟剪頭髮時候，我作為一個客人，我應該戴口罩啊，定係唔戴口罩好，定係還是幫我剪頭髮嘅髮型師，佢哋全部人戴曬口罩就 OK 咧？ 誒，同埋洗頭咧，咁佢係居高臨下噶嘛， 兜口兜面。 系啊，咁咯，咁即系我发型师佢都用咗一种方法咧，系可以即系不断咁样转我嗰个耳仔嗰、那个口罩咧嗰条。 哦，即系你系戴住口罩剪头发 嘅。系啊，咁佢都可以继续剪嘅，同埋佢整咗啲嘢咧，可以黏住个额头咧，即系 系啊，有块好似挡风玻璃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一搣嘅时候，你又成条皱纹就走咗出嚟。 系啊，皱纹胶纸令到你头有皱纹啦。好啦，咁啊。另外阿 Deep 有髮型師阿 Deep 咧，佢就揾啲嘅新方法咧，一方面幫到客人啦，咁另外咧就可以維持穩定收入啦嚇。 莫非係上門剪頭髮？ 上門都危險，會唔會係即係教？ 點啊？ 即係點啊？嗱，你揾你個屋企人出嚟，然之後咧，髮型師喺度 教 佢 剪啊， 都唔定啊！啊，呢個我都唔知啊。 咁啊，了解一下究竟髮型師呢個行業喺逆境之下點樣生存啊？ 係啊。咁今晚咧就系九点半啦，九玉家庭咧就到羊仔同牛仔咯。 养羊同埋牛啊？ 系啊，咁啊上个礼拜咧 养养好耐嘅， 结果唔系佢哋每个都系养三个礼拜啫。咁、但系跟住就会带走佢哋。 系系系。 如果佢哋决定咗继续食肉嘅，咁系咪拎去一般 煮咗佢？ 未咁快，即系养到啱，养到啱煮咪煮咯。不过两家咧都系食翻。有食过自己养过嘅 嘅嘢， 系啊 嘅加乜嘢咧？啲叫 加禽 加畜啊， 系啦咁样咯吓。咁、跟今晚咧就阿羊仔嘅命运啦，睇下点咯噃。咁去到呢一个咧晚上十一点啊，啊 哇好少可啊，触及呢个十一点， 系啊， 有咩睇啊？ 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翻嚟啦， 系新嘅， 系新噶 哦。咁、有咩倾啊？今晚？ 今晚咧，佢就系话个题目叫哲学与时代啊， 代 因为有一句说话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定系话你自己都有讲过啦。 乜嘢啊？ 生于乱世有种责任， 歌嚟噶嘛？ 系咯， 歌词嚟嘅其实。 诶，嗰歌词可能都系唔知喺边度讨翻嚟嘅啫。 哦， 蜘蛛侠就话咩嘛？能力越大咩？ 责任越大， 系责 任越大，能力 越大责任越大啦。吓。咁你有啲就你的羊之如何，你的系 好，但我们的时间够了，咁啊要欣赏就欣赏今晚港台电视31啦，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说，全国人大已经通过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因此不会不立法。他说，人大常委会到目前为止没有提供过港区国安法的具体条文，亦没有透露过消息。他所知道的和其他市民一样，都是从内地和香港的报章。他强调，未见到具体条文前不会发表意见。谭慧珠出席本台《千禧年代》说，人大常委会最快今个月开会，市民如果对相关法例条文有意见或忧虑，就尽快提出。对于美国可能制裁参与削弱香港自治的中国和香港官员，谭慧珠说他两袖清风，对于要制裁，对方要制裁就制裁，又说美国出动国民警卫军应对当地示威是双重标准。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常委会六月底开会，他未肯定会不会讨论港区国安法立法，亦都未肯定是不是一次会议就会通过，但他说港区国安法已经不可能不做。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各界撑国安立法联合阵线收到过百万人签名支持立法，他认为过去一年本港由反修例风波 致有人提倡港独，严重破坏国家安全，冲击一国两制，因此中央决定立法。香港好多市民亦都支持立法，希望社会稳定。对于有报章民调指六成四受访者反对中央绕过立法会立法，谭耀宗话唔想比较数字，但希望反对嘅人明白，港区国安法只系针对几种最严重情况，唔影响普通人权利。美国最少三十个城市周末再有大规模示威抗议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员压颈后死亡，多处示威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到处破坏同抢掠，亦有人纵火烧警车同攻击警员。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同橡胶子弹驱散，多个州部署国民警卫军协助，最少二十五个城市实施宵禁，近一千四百人被捕。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有运油车冲向人群，未有伤亡报告。事发喺当地星期日，大批嘅群众聚集喺州际公路示威期间，一架运油车突然驶至冲向人群，示威者四散避开。运油车停低之后，示威者上前包围，并将司机拖落车殴打。警方到场分开，司机受伤送院。警方话，州际公路当时已经封闭，正调查案件。首都华盛顿当地星期一晚上十一点至第二朝嘅六点起宵禁。民主党籍嘅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包泽强调，已经调派国民警卫军协助警方维持治安。因为喺西班牙期间出席私人聚会感染新型肺炎嘅比利时约亚希姆王子公开道歉，表示对自己嘅行为深感遗憾，会承担后果。约亚希姆据报出现轻微病征，他上个月的26日到西班牙实习，两日后出席私人聚会，其后确诊。西班牙传媒指约亚希姆当日的聚会一共有27人参加，违反当地禁止15人以上聚集的规定。西班牙警方将对所有参与聚集的人进行调查，并要求所有出席的人士自我隔离。在西班牙违反限聚规定，最高可以罚款10,000欧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93点，升632点，成交金额28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4点，升14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46.5，跌2毫。腾讯控股421.2，升10.8；阿里巴巴202.2，升7.9；工商银行5.1，升1毫；友邦保险66.05，升3.2；药明生物125.8，升4元；怡楷报15.82；新鸿基地产93.5，升4.5；中国平安77.6，升1；港交所276.8，升6.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7.69，瑞士法郎0.96，澳元、加元系1.372，人民币7.117，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2,094点，升216点。港金现价报16,045元。是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8美元，卖出1,734.55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最挤塞嘅地方啊，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小榄转车站噶。咁较早前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同埋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交通咧就比较系冇咁。 多车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嘅支路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啊，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喺九龙啦，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啦，咁龙尾一路排翻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啦。咁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一带咧就比较挤塞。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路道。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咁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咦？点解同一个口罩戴咁多日嘅？ 呢个系政府免费派俾全港市民嘅同心抗疫口罩，可以清洗重用60次。上网为自己同屋企人登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喺6月6日或之前，上 qma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音乐情人乱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音乐情人郑子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听众只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脸书专业投票，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 Albert Lau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详情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以及星期日晚九点的音乐情人和2000靓歌再重聚啦。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时间啊嚟到啱啱好9:08嘅字，又开始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我的享乐时代。今日星期一交俾边个好呢？ 交俾我啊，不如 好啊。 系啦，咁啊，我成日听阿 Heidi 咧，佢咪会介绍好多，系啦，张海婷啊，介绍好多西贡好多秘境嘅。咁佢嗰啲秘境咧，好多时都系要出埋个海嗰度嘅， 要有啲船家搭路咁样嘅。 冇错啦，又要问下啲船家边一个岛冇乜人啊，搵嗰啲无人岛啊，然后 无人岛， 然后又估佢唔到啊，系啦，好多呢啲嘅，咁佢都有好多咧得意嘅体验喺入边。咁我咧就比较上少出海啊，咁但系咧就会 你上山多嘛， 系咯， 系啦，我就上山多。虽然阿张海婷 Heidi 咧，佢出完海之后，佢都系要上山嘅， 哦，即系行一行， 行一行嗰度啲山 底嘅山， 系啦，个岛嘅山咁样。咁但系我咧其实亦都喺山径入边咧，都喺西贡一带咧，见到其中一个咧，我觉得都几秘嘅秘境。通常因为呢一个位置，虽然佢唔系嗰啲细细个嗰啲岛聚，但系佢咧都拥有一啲比较上靓嘅叫做海水，可以俾大家欣赏下。而我附近系见到咧，的而且确系有啲我估啲人系开船 P 係係啊，有架遊艇一兩架喺附近咧、哦，都係享受嗰啲嘅海水啊、陽光啊咁樣。 即係其實呢、這個避得嚟咧，都已經有人發現㗎啦。 係啦，有人發現， 少人去咁解嘅啫。 係啦，可能咧，因為如果要去嘅時候咧，如果你係需要步行嘅話啦。嗰、那個路程咧會係辛苦少少嘅。 你係行路去的？ 我係行路去噶。 由邊度行到邊度？ 呢一個嘅路程咧，其實就喺近西貢嘅萬宜水庫。咁、你入咗入去萬宜水庫，佢有東西坝噶嘛？ 係啊。 咁我上一次行呢、這、一個東西坝嘅地方嘅時候，我就先去咗東坝。 係。 咁我點去咧？就用咗一個最直接嘅方法。咁雖然你可以喺 揸車去到嗰度係嘛？ 揸唔係揸車，淨係最多去到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嘅。 係啦係啦。 跟住之後就禁區嘛。咁、所以我就 北潭涌嗰度停低啦， 我就選擇咗咧係的士。咁、因為你的士咧可以入埋嗰、那個個閘口後入邊啊嘛，係啦。咁嗰啲懶人係啊，啲懶人咧就好似我呢啲就中意入埋入去。咁、好啦，去到嗰度入咗入去近東坝嘅位置咧，你就可以叫嗰個司機啊，我喺呢一度落車啦。 其實都幾貴啊！你喺北潭涌咧搭的士入去東坝咧， 要幾 耐？差唔要啊，大概15至20分鐘到啦。因為嗰度全部都單程路嚟嘅，咁咧如果有對頭車嘅話咧，咁你要讓 互相避嘅， 係互相避嘅。咁、但係嗰度揸開嗰啲叫做新界的士咧，就自己識去揾路行㗎啦。係、但都差唔多成80蚊 嘅 喎。 其實80蚊嘅，咁但係由於而家香港坐的士啊，彭爺最清楚啦。 係 坐得越長越平㗎嘛。即係照道理嚟講，應該即係計翻係長途的士會抵啲嘅。 咁如果你四個人或者你坐嗰個係五人的士，係啦。覺得抵啲咯， 冇錯啦。所以我上次直頭唔係喺北潭涌出發啊， 哦係， 我喺邊度？我喺中大出發。 哦， 咁你中大嗰度又有綠的啊嘛， 係係。 咁你一上車嘅時候，其實我哋每人都係俾咗20幾蚊， 哦， 係啦，咁就已經可以去到我哋想去嗰個 起點。係咪啊？咁平， 俾多20幾蚊， 唔係每人20幾蚊，差唔多30蚊咁。 哦，因為有五個人係嘛？ 我哋四個人咯， 四個人， 我哋四個人 蚊啫喎， 係啊， 即係100零蚊。 咁你話係啦，係唔係？不如直接去到個起點算啦，做咩自己遊行得咁辛苦呢咁、樣 啊，呢、這個係阿小白嘅選擇啦，即係你就會上一次嘅經驗就係喺中大嗰度開始就坐的士入去，去到呢一個東坝係咪？ 去到近東坝嘅位置，冇錯啦。好啦， 咁落車之後點咧？ 落車之後咧，咁首先會去一個咧地方啦。呢一睇火影忍之後有大蛇丸啊，咁、但係如果我哋呢一度咧就有大蛇村。 系 系啦， 佢真系咁叫噶， 系喎、 一条蛇嘅蛇， 一条蛇嘅蛇、大蛇村系啦，好多古灵精怪名， 有冇路标噶？ 有路标嘅， 哦，咁得意啊！ 系啊，大蛇村咁样，系啦，咁呢个大蛇村咧，原来本身都系一个秘境嚟嘅，同埋佢有个大蛇湾，大蛇湾先至犀利，因为咧大蛇湾就会 有大蛇咧。 應該都會有蛇嘅行山嘅地方， 小心咁、 小心小心啦。咁但係呢個大蛇灣咧都幾特別嘅，就係我頭先所講咧，會見到都唔少遊艇，係啦，會喺嗰度嘅。咁我咧喺呢一個嘅大蛇灣附近咧，都有影過幾張相咧，又影過佢嗰啲海水嘅。咁的而且確咧，望落去嘅時候咧，係如果你問我啦，係能夠啊同呢一個泰國啊嗰邊嗰啲水清沙有嗰啲比較，你離遠望落去咧係見到。嗰、那個 即係由海底 啦，由高處望落去啦，係啦，係啦，咁我就欺山莫欺水嘛，我咁所以我就高處望落去，就欣賞下佢哋嗰啲美麗嘅海水。 係，大蛇灣都係成嗰啲船 P 就會泊喺岸邊，跟住你可以有架小艇就可以上岸嗰啲咯。 係啦， 不過咧嗰啲船家成日都話咧，大蛇灣咧啲水清咧就要睇季節嘅，同埋睇咧水嘅流向，有陣時咧逐到媽咪都唔認。 哦，係啊，咁我就好彩啦， 你 好欣賞到佢最靚嘅一面啦。 系几时去噶？你 我系上个月， 上个月、即系五月中咁啊，攞个参考啦吓。 系啦， 咁当其时嗰啲海水系靓嘅， 系清嘅， 系清嘅。 系啦，咁啊就咁离远睇都真系见到，又见到海底啦，咁直头碧绿色咁样，咁啊啲海水啊直头清到咧。好啦，咁但系咧 应该好恨想游落去。 系咯，如果你话咁清咁靓水， 系真系好靓嘅。咁我 不过嗰个危险啊，如果游水， 系啦，游水好啦，咁 好叻先得。 大蛇湾嗰度咧，其实佢有一间咧系荒废咗嘅餐厅，咁呢个都系一啲行山人士咧。中意去睇嘅其中一個景點嚟嘅喎， 咩意思啊？荒廢嘅餐廳， 荒廢咗嘅餐廳嗱，佢以前叫咩名咧？我都冇特別去考究嘅。 但你睇到佢係一間餐廳， 肯定係一間餐廳。因為點解咧？佢入邊咧有好多嘅建築，有吧台啦，入邊有一啲食肆嗰啲台，但係都荒廢。 費咗嘅、嗯。你 feel 到原來可能打風爛咗，跟住冇人再維修嗰一隻嘅感覺嘅、嗯。 哇，係有啲鬼屋嘅感覺。 係啦，其實有啲鬼屋嘅感覺嘅。 有冇咁融融爛爛啊？但係 有啊， 有真係有咁融融爛爛。咁同埋佢入邊咧有好多得意嘅可以叫做擺設物。好大型嘅裝飾，呢啲裝飾咧就係我哋以前九龍台嗰個大型商場，有一間已經執咗粒嘅餐廳， 熱帶雨林餐廳， 熱帶雨林餐廳。咁佢入邊咪有好多好大型嘅動物嘅， 係啊， 係啦。咁嗰陣時咧，我依稀都記得係入邊有咩象啊， 廿年啦，小白你講 嘅，係啊 係啊，廿年啦， 唔知聽眾有冇呢個印象啦？有間咁嘅餐廳， 有印象啊。 咁嗰啲嘅叫做假嘅動物去曬邊咧？原來就嚟曬大蛇灣。 哦， 搬咗嚟呢度， 系啦，搬咗嚟呢度。咁但系咧，佢哋嗰啲叫做动物咧，都已经系烂晒啊， 甩头甩髻啊， 系啦，甩皮甩骨啊，长颈鹿、 哎、真系有长颈鹿啊， 系啊，长颈鹿个头咧就甩咗落，跌咗落地下啊，跟住个大笨象个头又跌埋出嚟啊， 瞓咗喺地啊， 系啦，瞓咗喺地下咁样。咁但系其实啲动物咧， 其实真系几有。荒島、 啊、 其實係好有荒島嘅感覺， 好似啊，真係。係 咧、 啊， 大蛇灣咧， 你介紹過啦。 夜唔係夜晚黑就盡量唔好出沒啦。睇翻好多報章新聞咧，大蛇灣咧都成日有啲失蹤嘅人口嘅，咁啊被譽為咧西貢嘅結界。 哇！ 咁報章寫我照睇嘅啫。咁啊，大家 失蹤嘅人口點解冇報出嚟嘅？ 有報啊， 有報啊， 係啊，係啊。 揾唔揾得翻啊？ 唔知啦，咁樣咁就係啊。所以咧就日光白白嘅時候咧，好靚嘅啊，好別緻嘅啊。 但 係 夜晚入夜咧，就盡可能唔好去啦。 夜晚咁危險，唔好去啦。同埋行山嘅一大班人啦， 係啦， 係啊， 啱唔啱先？呢個最 重要。帶指南針，有地圖，有手電話，充滿電， 仲有朋友， 係啦，朋友， 朋友好緊要啊！呢個時候， 朋友好緊要，係啦。咁你去到呢一個嘅大蛇灣嘅呢個荒廢咗嘅餐廳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你中意嘅可以去嗰度拍下相，因為入面咧即係叫做行山界嘅人咧，都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叫做已經行山界嘅景點 啦。 打卡係啦，因為入面有好多古靈精怪嘅雕塑喺度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不妨可以去 嗰度望望。喂，咁嗰、那個荒廢嘅餐廳入唔入到去裏面㗎？ 入到㗎， 都入到。 你可以就咁入㗎，跟住入完去之後咧，你都喺個餐廳側邊嗰度啲山路咧去到走嘅。 咁、走又點樣走法咧？ 走其實嗰度有啲山路嘅，你照跟住啲山路。 照跟住 係啊，照跟住啲山路，好明顯嘅。 就可以去翻碼頭定去邊度啊？ 佢嗰個咧由呢一個餐廳嘅位置咧， 就行到西坝， 再行係啦，再行多大概3公里左右咧，你就可以去到西坝。咁西坝咧又係嗰條萬宜水庫嗰條路咧，咁去到你可以選擇有西灣艇嘛，咁你可以call的士啦，咁的士會入嚟兜你，或者其實嗰度咧都枕住有人走嘅， 咁、你就可以出翻市區。係 啦，基本上你就可以出翻市區嘅。 咁成個過程玩幾耐啊？ 整個過程咧，我當其時行嘅時候就行咗大概係4個鐘頭。 4個鐘。 係啦，咁如果大家即係諗住又唔係話成日行山，又想試下去嘅時候咧，我覺得預6-7個小時會好少少。 係。都幾艱辛喎、 即係當中包括停留啊。 停留啊，影相啊，玩啊。 喂，有冇洗手間㗎？ 有洗手間。有啲政府安排俾你嘅洗手間， 即係唔係旱廁嗰啲？ 旱廁 係 旱廁嚟㗎。 我有個小建議啦，其實咧西貢咧嘅碼頭都有啲船家做快艇嘅，咁你攞定個電話，咁好似小白嘅方法入咗去，係 啦又得。 喂，入咗去，喂好攰，唔想行出嚟，咁你咪 call 俾船家，我喺大蛇灣， 我喺大蛇灣啊， 你接我啦，咁樣我俾翻相應嘅錢。 有啲適應喺邊度等嘅咩？邊度接？ 哦，好易嘅咋，你同佢講，你同佢講大蛇灣嗰間爛餐廳咁樣。咁佢哋就一定識嘅， 咁大概一程就$100到啦，或者$110到一位啦，咁樣啦。 如果你諗住行入去，跟住就搭船走嘅，咁呢個方法咧都唔錯喎。 喂，我想講咧，如果一個咁樣嘅地方咁特色咧，又好似尋幽探秘咧，其實適唔適合小朋友去㗎？ 小朋友我覺得唔係咁好去，即係大人去就好啲， 即係啲年青人硬係有少少冒險精神嘅， 又唔係話好危險咁，但係嗰啲都幾好玩喎，又有啲探險 feel 喎，仲有咁多動物嗰啲裝飾又瞓曬喺地下，有一種咧詭秘嘅感覺，係 都幾詭秘嘅真係。 就最好日頭啦，日光白白嘅時候， 冇錯啦。咁天氣唔好啊，夜晚啊。都唔好去啦。 好多谢你嘅介绍。 然之間揾嚟 Wins 嘅歌曲咧，咁啊，尋日夜晚都收到個幾震驚嘅消息啊 ！Wins 咧其中一位成員咧，咁啊三位啦，咁啊其中一位成員咧，咁啊阿龍一咧就宣布咧，就因為自己嘅身體狀況唔係咁好，所以就退隊，係啦，咁啊已經19年嘅 Wins 咧，咁啊嚟緊嘅時候咧，嗱冇話解散啦嚇。不過都可能會得翻阿慶泰同埋梁平兩個人咁樣繼續喺音樂上邊以 Wins 嘅名字咧就繼續努力啦。 哦，哇！真係19年咯，出道已經。 樂迷有冇喊曬咁？ 梗係有啦 ，Wins 嗰啲 fans 好厲害噶。 咁啊，而家聽下呢只歌咯。 Beautiful Life 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咁我哋直播室就有阿 O 啦、小白啦、有 Barbie 啦，同埋有我彭仔响水，咁啊电话旁边有一位妈妈， 系啊，苏怡妈妈你好啊。 早晨， 好啊，各位你好。 早晨啊， 早晨 ，欢迎你啊！咁啊，知道咧，今朝呢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实情咧系阿 Suri 妹妹咧，就系打上嚟咧，就话想系咪同妈咪点唱啊？ 系 啊， 因 为妈咪因 为佢做紧功课啊，讲唔到啊。 哦，啱啊，做功课要专心噶， 学业紧要啊， 冇错啊。咁啊， 唔好意思啊， 系咪妈妈就嚟生日啦？ 唔系啊，妈妈5月27。5月27 过咗，咁所以咧就希望打个电话嚟咧就补足阿妈妈生日啦。咁啊，相信阿乖女应该喺正日咧已经同妈妈咧讲咗生日快乐啦，嗬。 讲咗啦，食咗蛋糕添啦。 系咪啊？ 开心啊！ 咁阿 Suri 其实几多岁到啊？而家 12岁，佢想做司机啊，第日。 做司机揸车啊？ 想做 DJ 系嘛？ 系啊。 我 DJ， 我听到做司机。其实咧做司机出色啲，你睇你睇呢度有 DJ 系 先都唔先下咁嗰个， 做司机有车队嘛， 咁系起码有架车先啦。 咁阿 Suri 想揸咩车啊？啊唔系揸咩车？阿 Suri 想做咩台啊？ 想揸咩 F1？ 佢想揸 F1 一级方程式。 点解啊？系咪因为屋企成日 第二台啊？ 系咪因为成日都听住收音机，所以有一种亲切感，想做 DJ 啊？ 唔系因为好中意讲嘢 嘅。哦，佢又系把口唔收嗰啲啊？ 好中意同人倾偈啊！ 系，咁你觉得佢有冇呢个潜质啊？ 我觉得佢有咯。 系，佢中唔中意音 乐？好好听添噶。 哎呀， 听唔到添， 你咁样搞到 我都好想听下。 系咯，佢把声似唔似你啊？ 佢把声好听，我唔把声噶。 他回避了你问题 是我看看似不似啫。啲人我哋嗱，而家冇样睇啊，得个声音 啊，听声嘅只系。 电台咧靠把声啊， 几靓女 添啊，系 我听你把声应该都瘦瘦地啊，你都 你力瘦喎， 你把声咁瘦。系咪啊？咁啊，我系期待住啦。而家12岁，过多几年啦，睇下有冇机会透过唔知咩途径啊？ 系啦， 咁到时啊，原来识得一个 Suri 呢个女仔，就系当其时想话做 DJ 嗰个12岁嘅妹妹，咁都未定嘅。好啦，咁今天呢，既然系阿 Suri 本来打电话嚟就系同妈妈咧就补足生日啦，咁有冇啲咩说话佢想透过阿妈妈把口讲翻？俾我哋听啊，有冇啊？ 祝佢祝我身体健康啦。 佢仲同你讲咩啊？ 因为我有肌肉劳损啊。 哦，系啊，系咪企得多嗰啲啊？ 唔系啊，我用脚山跪桶啊，扯伤咗啊。 哎呀，用脚山跪桶呢个咩招数？系咪懒得滞啊？你啊， 我都谂紧， 又唔系佢啫。 吓， 你唔系啊？我就脚啊嘛， 谂住就脚，咁而家点啊？整亲？有冇 而家 练下 康复当中咯？ 系啊，啲劳损都好紧要啦，有阵时吓 系啊， 咁啊要休息下啦。平时使唔使工作啊？苏怡妈妈 喺屋企做嘢多， 系咁啊可以唞下啦。亦都可以增加多啲啲亲子时间吓。虽然应该之前都好多 系啦，唔好做唔好撞脚山啊。 好啦， 系啊。 喂，咁啊要睇住阿苏怡做功课，你系咪啊？ 唔使，佢上网做啊嘛。 我上网做，好啦，佢未开学啫，嗬。 未开学，佢话六月八号，而家又有疫情，又唔知几时又恢复翻学啊。 咁而家预算都系六月八。 是啊， 好啊，咁 政府话噶嘛， 梗系啦，我系听政府话嘅， 系啊。 今天拣咗首歌俾你听啊 ，Suri， 系啊， 系 啊，郭富城嘅歌曲、 啊，系啊，强啊嘛， 你中唔中意先？ 我中意，我中意郭富城啊！ 系咧，中唔中意佢嗰条西裤啊？ 我中意啊！ 系啊，我都想买条。好嘅，多谢晒 Suri 妈妈同埋 Suri 啊！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歌。 好， 富城嘅劇， 拜拜， 拜拜。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好啦，歌咧听到呢度啦，我哋嘅节目时间今天就差唔多啦， 拜拜啦，各位，拜拜， 拜拜。